民航现任行政改革担当上河野太郎及前总务上高市早苗，预料分别会有大约两成半和两成支持。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估计只是日获得大约20名议员支持，仍有超过一成议员未表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东南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头早啦，今日星期一嘅时候咯，2021年嘅9月27号嚟到早上嘅6:08啊吓，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又系一个星期新嘅开始啦啊，不过今个星期咧。同上個星期都係一樣喎，因為都有一日嘅公眾假期咧，咁啊夾咗喺度，咁啊令到大家咧即係可以希望可以令到你會輕鬆啲啊，輕鬆啲好緊要啊！翻工咧，如果你其實個心態一已經覺得唉翻工好慘啊咁樣咧，其實就第一步都已經輸咗，千祈唔好有呢個心態，咁成日都係覺得 輕鬆嘅、自在嘅，其實有好多嘅難關都好快脆可以過到啊嚇！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朝頭早嘅時間已經陪住各位聽眾啦。咁啊，出邊啊天氣炎熱啦，市區最高嘅氣温32度，咁啊提提你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啊嚇！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成功人士佢哋会咁样做嘅，佢哋就系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喺自己工作之前咧，即系可能食完早餐啊，工作之前咧，就会喺度谂一谂啊，我今日嘅工作，今日工作嘅次序系点样，然后佢哋就会谂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想想今天会是什么颜色的主调呢，可能有些人会想、今天就是、红色的样子都喜气洋洋的，可能有些人就会想今天白色、需要就是保守一点静一点的，今天就是海蓝色的，哇今天的心情是很好很舒服的，今天又可能会见到、心情、望了很多树绿绿地的，今天的人是柔和一点的，无论是什么颜色都好，自己就不要想着、一开头就想一些、灰色啊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连自己选择颜色都不能够选一个开心的颜色的时候呢，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全日都影响了自己的心情。所以呢每日朝早为自己呢去到选一个好的心情才是重点的。老实讲啊，即老天爷安排俾我哋嘅每日嘅行程或者每日嘅遭遇咧，可能未必啊个个都系咁如意咁称心。咁但系心情你系可以选择嘅。如果你发觉有唔开心嘅，好简单嘅啫。啊，有啲郁闷，惊今日有啲工作唔顺利，礼拜一或者新 project， 将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咧唱咗出嚟，咁换嚟嘅就系你愉快同埋顺利嘅一天啦。 Just. 一首歌曲《林忆莲灰色》。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最近行街市见到生果档，一定会看到有好多龙眼呢，因为龙眼这个季节当做啊嘛，不少人都会一大串一大串咁样买翻屋企一齐食，亦有人喜欢买龙眼干嚟到煲汤，令到啲汤更加清甜。有营养师就话啦，新鲜嘅龙眼同埋龙眼干虽然咧都系龙眼肉，不过营养价值就大有不同啦，连佢嘅热量都相差几倍咁多啊！先讲下水果龙眼啦。其实它本身是含有维他命 B、维他命 C 和多种矿物质的，有助提升身体的免疫力，促进皮肤防线的完整性和阻止病菌入侵。虽然龙眼有益又健康，不过甜度就较高了。对比起相同重量的龙眼干，它的热量糖分就会更加高，尤其是浓缩了之后的矿物质钾含量就会更高。医生就提醒大家，如果有肾脏疾病同埋有限钾的人士呢，就较适宜食用新鲜龙眼啦。注册营养师亦都提醒大家，水果呢虽然是有益健康，不过进食的时候都要注意下份量，唔好食过量啊。如果以龙眼为例，他就建议每次都是吃一份水果，即是大概15克的碳水化合物，亦即是大概11至12粒的龙眼。而晒干之后的龙眼干呢，一份大概就是10粒，建议大家避免吃过量，尽量买一些大壳的龙眼干，脱去水分之后就比较容易保存，亦都不会被添加额外的糖分。食完之后亦都要饮多啲水，补充水分。无论几喜欢食一样嘢都好，都要少吃多滋味，适可而止。食得过量嘅话，到时影响健康，咁就真係得不偿失啦。 分开的爱人太好，竟有幸重遇到， 牵挂到提炼到， 比起爱情更 争执的那时， 迅速愤怒， 只懂得控诉。 这一刻机会又来到，这一刻只想你的好。当初讲再见，不再见，去到这一天，彼此竟爱上。是前度的脸，过去那污点成了优点，终于都发现，感激可再见，我们再不讲再见。 想 见，一再见，每倍觉新鲜，彼此都会变，但名字不变。看过战争片，投契一点，必经的思念，感激可再见，我们再不讲再见。 复合后更甜， 爱到不要脸。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什么呢？仍然好梦正浓，刚刚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出面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喺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啦，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2度，咁啊，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嘅，今日都系热嘅天气。热嘅天气，唔知道你会唔会都会 keep 住自己做运动呢？近年不少的篮球场翻新，并且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最近在屯门的友爱和安定村的安定商场，上角的篮球场也都完成了一个活化的工程。喜欢打篮球的朋友见到真是正能量爆灯，因为都挺漂亮。篮球场更加就跟本地的艺术团体去到合作，除了呢就带来一些热血的赛事，更加呢就是有助推动街头艺术文化的发展，让社区呢就可以有不同方式呢去到看一看街头艺术和篮球之间的恩怨。这个就是位于屯门友爱和安定村的爱定商场，上角的篮球场就是由本地的艺术团体去到呢就是设计一个全新的面貌，除了呢就是糅合了街头篮球的一个本地艺术之外，更加呢就被公众投票选出篮球场的设计啊。即是呢艺术家设计了之后，你都有份去选择的。球场呢在之前的星期六的时候呢就举办了一个打手印的仪式和表演赛。当然活动也邀请了不同年代的本地篮球名将去到就是一起出席的。他们设计艺术的朋友就说到了，因为小的时间都看过一套动画叫做《男儿当入樽》，今天说到了抢篮板原来可以主宰这个球赛的。漫画的剧情是这样说的，所以他呢就画了抢篮板的形状的人，再放入了在这个图案里面。探及设计的时候这个难度啦，以前设计的图案呢很多呢都是在这个正面去看的，咁但係今次嘅图案呢其实喺地上面睇㗎，换言之望嘅角度都已经不一样啦。要喺高嘅地方呢先至可以睇到呢一个全景㗎。行过嘅时候你喺佢正面行过都未必可以见到佢全个嘅图案。呢、這个呢就係、是、创作者最需要考虑嘅地方啦。另外今次设计佢都比较着重呢喺颜色运用方面喎。觉得街头篮球同埋 hip hop 啊，一啲涂鸦 graffiti 等等嘅街头文化咧，都有住一定嘅关系嘅，所以咧佢就尝试将几方面咧好好地连结埋一齐啦。而主办嘅机构发言嗰啲话道啊，一直咧就好致力嘅活化社区嘅体育设施。啊，呢个啱，体育设施如果真系整得靓嘅时候啦，大人细路都会多啲咧想亲近呢啲体育设施。他们说到今次很高兴可以在这些商场上盖的篮球场进行一些活化的设施，更加说到今次活化的工程将艺术、体育和社区，哇，真是三位一体，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为社区和商场注入一些澎湃的活力，鼓励街坊更加积极投入运动，推广一些健康的生活。 你更加话到啊，爱定商场唔单止咧就有潮流型格嘅运动设施，咁啊商场开设咗咧就系50间啊汇聚环球美食嘅餐厅，哇，令到年轻人啦、啊、长者啊不同嘅界别层面嘅人咧都好喜欢、啊。其实篮球场咧就唔止净系咧系得一面嘅，得一面嘅话咧望落去啊真系唔通下下比赛用咩？你打 NBA 嘅时候，或者你睇 NBA 啊，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球场都有唔同嘅 design、唔同嘅设计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就算喺打街场嘅篮球，如果每个篮球场咁，当然啲线咧就系规规矩矩噶啦。但系咧有住唔同嘅颜色嘅时候咧，啊，我觉得打篮球嘅时候都有一种分外嘅型格喺度噶。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咁样觉得呢？早上的6:30钟，我们听听新闻简报，回来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朝来早有白元浩陪着你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香港

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思颖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地方选区同功能界别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9月26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回复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10月9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白元浩打俾你啊，打电话俾 Kitty 先。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哇，一早起身准备翻工嘅声啦吓，几好啊。 系啊，咁啊望出去咧，咁啊而家天咧都仲未十分之光嘅，咁、不过咧就开始应该太阳白白都出嚟噶啦，见到有某部分嘅云咧好似打咗灯咁样样啦。 哎呀，而家六点差唔多，即系嗱，而家就六点三十八分啦，真系迟咗天光咯。 系啊，喂，你觉唔觉得咧，真系过咗中秋之后咧，个天气系去feel 到好明显有变化。 系啊，嗱，凉咗呢个一定系啦。 嗯 早晚咧都发觉咧，即系太阳一收嘅时候，哇，都有啲秋意啦。咁啊，然后咧，嗱，我翻工咧就有段时间啊，望住一个好大嘅太阳啦。有阵时即系朝头早翻嚟嘅时候，你就开始见到日出啦。而家翻工嘅时候咧、日出都冇得睇啊。 哦，未咁快，未咁 系啦，冇咁快啦，已经啊，真 系。系啊，譬如寻日咧，咁我出咗去食嘢啦，咁啊下午茶嘅时候咧，就喺一个露天，即系一个 outdoor 嘅地方啦，即系唔系喺室内啦。咁即刻觉得，咦，真系 OK 喎，因为你譬如可能早多一个月之前咧，你点都会拣喺室内里面食噶嘛，如果唔系你全身都会流晒汗噶嘛。咁、但系寻日咧，即系一坐低嘅时候已经 feel 到，真系唔同啦。呢啲天氣咧開始有舒服嘅感覺啦，即係就算咧有太陽嘅時候咧，都唔覺得話哇曬到你會流曬汗啊咁樣，都開始覺得啊可以慢慢 plan 下嚟緊有冇啲户外活動可以做下咯。 係啊，即係我連埋安排仔仔嗰啲活動課程咧，都開始個策略要改變啦。即係例如而家佢有啲叫做游水塘噶嘛，可能游水塘咧嚟緊就會開始啊 cut 咗佢啦。換翻嗰啲咧，就例如係踩下單車啊、roller 啊、行山啊呢啲活動。 行下山，係啊，停咗好耐啦，我都因為咧行山咧，我自己都中意嘅。不過咧，嗱，我同你都行過啦，即係我都係揀一啲咧天陰嘅時候啊嘛。 係啊，上次你同我行完嗰段，跟住你收爐啊嘛，應該係嘛？ 係啊，就收爐。我仲要話嚇，落雨啊，落雨都好過曬喎。 係啦。 咁就可以嚟緊都自己計劃翻啦，呢啲户外少少接觸大自然嘅活動，連小豬啊都可以行翻多啲啊！即係之前咧太熱咧，我都好怕同佢譬如落去散步行得太耐啦，佢都會覺得好辛苦嘛。 係啊，有陣時咧帶只狗如果太熱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擔心，即係個地下都熱噶嘛，石屎地嘛。 佢仲要咁近個地面喎、啊， 有陣時我心諗其實佢哋嗰個枕咧，行完翻去翻屋企之後幫佢洗腳啦，我發覺個枕咧好似硬咗啊， 係咪熟咗只腳？ 我有啲心諗嚇，皮家伙啦，頭先係咪真係熱得滯石屎搞到佢枕硬咗咧？ 但佢又冇嗌冇性， 係啦，佢又冇嗌冇性，係啦，咁啊幫佢浸一陣水咯，咁啊覺得佢又幾開心喎，咁唔知關唔關事咧？遲啲問下專家先啦，我。 系啊，所以嗱，譬如今日星期一嘅早上啦，即系大家有新一天翻工啦，咁啊希望大家享受下呢一个天气，醒神啲啦。 嗯，系啦，咁啊日日都快快乐乐噶吓，咁啊记住，咁啊今日朝头早啊倾住咁多先啦，咁啊转头等你翻嚟又再倾过啦。 转头见， 一阵见。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百科， 朝早6:41啦，转头咧又会再见 Kitty 啦。不过咧头先讲开啦，就话啊嚟紧啊，可能啲天气开始凉翻少少嘅。虽然今日都话叫热唔炎热啦，而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告咧都系话未来呢几日都系炎热嘅。不过始终咧早晚咧有阵秋风，其实都算系咁噶。即系你会唔会选择做运动嘅时候，发觉唉太耐冇做运动，一做运动嘅时候容易抽筋呢？抽筋其实系啲乜嘢嚟嘅咧？系咪啲筋真系揦住揦住咧？筋咧就好难揦住揦住嘅。其实抽筋啊，不由自主咁样嘅肌肉收缩先至系正确嘅解说。呢啲肌肉收缩咧就会持续几秒，或者严重嘅会几分钟啊吓。通常咧都系伴随住一啲痛啊痛痛痛痛痛痛痛。抽筋常见嘅原因包括咧就系肌肉疲劳啦，身体唔够水分，电解质失衡，血液循环唔好，以及咧就神经损伤。呢啲咧都系可能有阵时啊，点解你做完一段长嘅时间运动，或者头先讲起行山啊，你行山无端端今日操咗9小时嘅。好，我哋唔好用个粗字。你行山无端端行咗今日9小时嘅，发觉瞓觉瞓到一半都，痛痛痛痛痛，就系因为咧身体可能电解质失衡啦，缺乏水分，同埋最主要原因就系肌肉疲劳啦。运动嘅时间容易抽筋，主要原因咧其实都系因为疲劳嘅关系，运动消耗咗咧就系肝糖造成去到做呢一个嘅能量噶。当肝糖消耗得过快的时间，例如短跑冲刺，又或者是之后没有获得一些补充的话，又或者是马拉松选手没有适当地补充一些热量，导致肌肉缺乏能量，就容易造成抽筋。其次的就是运动的时间大量出汗，身体就会失去了水分及电解质，都是导致脱水和电解质失衡的原因，这样又会造成抽筋的。只要说睡觉抽筋呢，多数都是跟血液循环不好是有关的。低温即是说到睡觉的时候冻冻地都会就是令到我们血液循环差，所以呢半夜没冚好被或者开到个冷气大一大都很容易就是令到你抽筋的。好了，姿势固定得耐又会有抽筋，哇做人真是多嘢兼顾。这个就是局部血液循环不好，导致就是肌肉疲劳导致的，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穿高踭穿了一日，我脚趾抽筋。绝大部分的抽筋其实都是痛，但是是良性的。所以呢，只要调节翻好自己的身体的话，这样抽筋的情况就会改善的。 你的指甲 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明知想这么多，姿势这么多，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呵护，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找有那悲歌记录我恨我，想不满了为爱放胆野祸，头撞玻璃墙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做一个，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 IT 系列亦都邀请到咧就系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啊阿陶啊，早晨阿陶， 喂，早晨小白， 系啊，今个星期有冇啲特别 IT 嘅资讯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iPhone 啦，最近嗰边研发紧一啲新嘢， 嗯，新嘢有啲咩新嘢啊？ 佢同一啲机构啦去研发一啲咧透过用电话去统计究竟嗰个人。会唔会有一焦虑啊，或者系抑郁嘅症状啊？ 嗯，咁即系呢一个咧就相关嘅苹果公司啦，佢就透过呢个电话去到咧就侦测我哋用家到底会唔会有呢啲病嘅先兆、啊。 咁佢通过啲咩方法咧？譬如你打字嘅嗰个模式啦，或者系你浏览嘅一啲嘢啦，咁啊甚至系可能通过你嘅 iWatch 啦、啊、等等嘅工嘅。蘋果的工具來到去揣測你的 身體活動、啊、或者是你的靈活性、啊、等等來到去判斷究竟你有沒有這些症狀。 如果他用手錶系列的話我都明白、嗯、但他怎樣可以用我們日常用電話的習慣都可以斷定我們有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呢？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有這一種的方法的，譬如透過打字，因為你知 search 的話都可以找到一些的即是找一些字眼，如果他看到這些字眼的時候，他可能就會懷疑、欸、是不是有這些壓力的情況來到去判斷的。 嗯，那所以就可以根據大數據、啊、那就可以就知道了那個人那個身體的狀況，都是一個挺特別的方法去到即是叫 detect 我們的用家、嗯、其實是好事來的、嗯、因為現在電話個個都用嘛，能够在我们成日用电话的过程里面已经知道我们的健康状况呢，有些什么都是病向浅中医的嘛。 没错没错，不过现在这个年代、啊、都很兴这个私隐的问题、嗯、当然苹果声称就不会将一些私隐的数据传送回去苹果的伺服器、 嗯、 但是如果被你这样一听的时候、哎、你要即是你都要 monitor 住我打了啲乜嘢字，先至可以判断我究竟有冇呢啲症状。咁所以某程度上，我唔排除其实有啲数据其实苹果系会知道。 哦，咁啊呢个就因人而异啦吓。咁啊有好多人就话，其实啲手机嘅发展商佢哋亦都咧就会唔会有啲detect 啊关键字啊咁嗰啲，就大家自己心入边盘算啦。咁啊但系咧我就发觉有阵时做search嘢啊或者搵嘢食咧。 好紧要啊！我自己成日都想喺香港揾啲好嘢食嘅时候咧，我又懒得打字，好似有啲新方法、啊。 喂，系、哦，依家透过好似透过 emoji 啦呢啲嘅图案上面嘅、 啊 一啲食物嘅图案咧，都可以帮你去揾到嘢食喎。而家 哦，佢系点样操作噶呢、這 个？哦，咁啊，必须要喺个 search bar 嗰度咧打一啲食物嘅图案、 啊， 食物嘅图案啦吓，咁、啊、咧、啊、基本上咧都可以揾到一啲相关。 系咁啊！所謂食物圖案，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啲emoji 啊。咁有啲咩食物圖案咧？嗱，我估啦，有啲譬如係漢堡包啦、薯條啦，有啲可能係拉麵啦，又或者牛扒啦，呢一類型嘅emoji 咧，我自己就算唔睇電話，我都會記得嘅。咁即係我用翻呢一啲嘅 emoji 喺個 search bar 嗰度撳一放入去之後咧，就 search 佢就會揾到可能喺我附近出現嘅。一啲呢类型嘅食品俾我睇、哦，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某程度上都简化咗佢打字嘅速度啦。咁所以我觉得都唔错嘅。 哦，人类又再回归翻大自然啦。点解咁讲咧？我哋嘅原始人祖先咧都系靠画画噶，跟住进化咗成为文字啦。我哋而家又开始退步翻成为呢一个图画啦。 又冇话退步，简化咗啫。 啊，简化咗啫，咁都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部手提电话叫做出现咗问题嘅时候咧，咁你真系 search 咩都冇用啦。因为我发觉咧，唔知系咪大家即系用手提电话多咗啊，变咗手提电话咧出现坏机嘅情况咧都密咗、啊。 都系嘅，因为呢个依赖嘅情况多咗。咁同埋有时候始终电子产品呢样嘢咧。真係你預計唔到 嗱，咁如果譬如我用嘅電話突然之間手機屏幕黑曬，冇辦法正常使用嘅時候，佢係會大多數因為乜嘢原因？又或者我有冇方法去到簡單啲去到解決咧？ 都有一啲接充嘅方法去解決嘅。咁啊，當然最普遍嘅做法就係等嚿電池冇電，然後再插翻，因為當佢冇電嘅時候，成部電話就會熄咗。咁啊，然後咧再插翻電嘅時候，如果有著咧，咁啊恭喜你啦，算你可以解決咗眼前嘅問題。 咦？這個方法算唔算係佢當佢一部電腦，佢自己冇曬能量之後，自己重新 boot 機，從而啟動翻佢嘅裝置咧？ 係啊，冇錯，可以咁樣講。咁啊，當然啦，有時候你未必等得到佢。冇電㗎嘛，因為始終你都知而家嘅電話起碼都可能用到半日甚至一日，係啦，咁所以咧都有啲方法咧嚟到去將部電話 reboot 嘅，咁啊當然啦，蘋果嗰邊咧咁就有一啲嘅放樓嘅方法咧嚟到去強行去重啟嗰部電話，咁啊而 Android 嗰邊咧通常咧就 hold 實個 power 掣咧，佢就可以強行重新啟動嗰部電話， 淨係 hold 住個 power 掣嗰個就簡單好多。一個掣啊嘛，咁、如果你話係三果品牌嘅，咁佢有啲咩辦法可以即係強行重啟呢個電話咧？ 唔同嘅 version 都有唔同嘅撳法喎、咁啊主要都係按住音量掣，然後再撳 power 掣嘅。咁呢個就視乎你係用緊乜嘢嘅版本啦。咁啊可以真係嘅話，用另一部電腦或者用電話咧，再去 search 翻相關嘅方法咧，咁可能就會比較方便啲嘅。 咁但係我哋通常咧，真係遇到手機壞嘅時候咧。可能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就係跌到佢冇反應，或者甚至乎咧跌咗落水，又令到佢冇反應嘅。咁我哋如果遇到呢啲嘅情況嘅時候，有冇啲好啲嘅方法可以試下部機係咪咁快就壞咗啊？定還是可以重啟佢咧？ 都仲有嘅。咁啊，舉個例子，咁啊，先唔好講跌落水啦，因為跌落水呢個情況係 最差。 雖然都話電話係啦，叫最差啦。咁但係當然啦，依家有電話聲稱話佢防水咁呢啲另外再去處理啦。咁當然啦，有啲時候譬如係個電話嘅螢幕可能真係壞咗，咁但係好好彩呢，你喺個螢幕上面喐呢都可能仲喐到㗎喎。咁呢個時候呢，最好個方法如果你係用緊三果系嘅話呢，咁最好就插落個 iTune 度啦。 哦，即係插返落電腦嗰度。 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嘅螢幕嘅控制都仲做到呢，你可以 unlock 到呢，咁當然就最好，然後就再做 backup 啦。咁但係如果唔得呢，可能就要依賴呢另外一啲第三方嘅軟件呢先至可以幫你處理到啦。 咁如果係 Android 機呢 ？Android 機嘅話都係嘅，都要，因為始終咧依家好多熒幕都需要有個 lock 咗嘅畫面，咁所以你要 unlock 咗先至可以解決到。咁如果個 unlock 嗰個畫面解決唔到咧，咁其實可能好多時候你都需要用第三方嘅軟件，甚至可能即係最好嘅方法啦，就可能拎去電話維修嘅地方嗰度幫你去、 正常如果電話當佢開始好似冇乜反應嘅時候啦，而家有好多叫做 Face ID 啊。佢冇反應，但係其實會唔會我放佢喺我塊面前邊，佢已經可以成功解鎖，會唔會嘅咧？ 咁啊有機會啦。咁但係咧 ，iTune 嘅話咧，好少要用 Face ID 嘅。我見到通常都係要用編曲嘅。 咁啊，用嗰個方法就實在啲啦，直接咧用第三方嘅方法咧，去到幫你部電話咧就 boot 翻啦。咁如果你頭先話水嗰個嘅，咁有冇啲好少少嘅方法可以即刻救到部機嘅咧？ 嗱，如果跌落水嘅話咧，咁零件冇浸濕嘅話咧，咁基本上都可以用翻啲，即係用翻乾材嘅方法去解決。咁但係真係濕咗咧，冇辦法，你只能夠等佢乾咗嘅時候先至再去開機會好啲。咁否則的話咧，咁就等入邊嘅嘢冇曬，咁就大家都唔開心啦。 哦，咁啊呢個大家留意住啦嚇，想辦法做 backup 咧，就係令到部機啊復原嘅其中一個最好嘅辦法，起碼復原咗啲資料先啦。 講多句，最好嘅方法就係你一開電話嘅時候就已經 keep 住做一啲嘅 backup。咁啊，譬如可能用翻蘋果系自己嘅 iCloud 啊，或者係用翻 Google 嗰邊嘅一啲嘅 drive 等等之如此類嘅網，即係響 cloud 嘅 drive 咧，咁始終咁樣會保障會比較大啲。 哦，咁呢個就 IT 嘅方法啦。如果你話普通人嘅方法嘅話，跌咗落水啊，我都聽過啲傳說㗎，就話咩擺個個米缸嗰度擁佢一晚，跟住咧。唔知点解啲水分咧就去晒啲米嗰度，跟住你嘅电话就复活嘅，咁呢啲即系坊间嘅笑话又好，或者系咩方法都好啦，咁啊得个知字先啦吓，咁啊有机会嘅话咧，下个礼拜再同我哋讲下闹图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啦，唔该晒你， 拜拜。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七分啊，咁啊，同听众睇睇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以及咧就系炎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去到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都系酷热嘅，咁啊，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7%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半啊，属于3至5啊，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见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气方面啦，咁啊，星期二、三、四、五。去到咧就系国庆日假期咧，都系咧阳光普照嘅。咁啊，星期六咧先至开始咧就多翻啲云嘅。咁啊，嚟紧呢几日咧，咁啊，唔知啲秋风咧仲会唔会定得住啦？啊，因为如果天文台都话系炎热嘅话咧，可能真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啦，特别咧户外工作嘅朋友啊，呢几日咧咁啊，今个星期咧都要多啲留意住补水啊。咁啊，如果你话喂，我临住呢一个叫做国庆假期之前咧，哇，我星期四都请埋假啦，咁样好嘅。咁啊，如果你可以安排一啲嘅户外嘅活动咧，其实都唔错啊。咁啊，特别呢个时候啦，最好咧就可以考虑一下咧，会唔会系露营啦？露营咧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咁啊，在户外那里见到越来越多人呢，都开始拿着个营周围走的啦。咁啊，如果你是星期四、五、六日啊，这几日呢都要去露营的话呢，不妨呢就可以玩得开心啲啊，而且呢就留意埋这个天气。咁啊，日头的时候是热的，咁但如果你说夜晚、傍晚啊，或者太阳收了呢，那个凉的天气呢都会出来的。咁啊，记住拿回件衫啦。转头呢就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呢会有音乐早点的。至于晨光第一线，留返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我哋先听7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消防到场将火救熄，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理，当局未有公布起火原因。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指责伊朗未有完全遵守今个月12号同机构达成的协议，未有容许机构的人员进入其中一个设施更换监控设备的记忆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东南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啦，翻到嚟朝早7:09，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啦，以及咧就系芭比林慧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啦，咁啊出边唔知会唔会落雨啊？转头阿 O 话俾我哋听啦，咁啊出边唔知会唔会塞车咧？而家阿 Toby 啊同我哋讲下啦。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芭比。咁今日塞唔塞车咧？嗱，今日暂时就未有交通意外嘅，咁不过咧有个封路嘅位置可以讲下嘅，喺葵涌嘅华饶路就有水管急收嘅，华饶路近住大窝交汇处嗰段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就系华饶路近住大窝交汇处嗰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喺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慢车，清水湾道去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白石窝嘅。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咯。 我自己虽然咧就唔系住喺将军澳区啦，不过咧而家成日都系即系每日朝头早都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嘛，咁啊都会咧即系黐交通组咧嗰个地图望一望嘅，都会见到咧将军澳区嗰个将军澳隧道，你头先都话挤塞啦， 系啊， 其实基本上每日朝头早咧都见到佢哋系挤塞嘅， 系啦，仲要好早嗰只添， 系啊，即系嗱，而家都系7:11啫，其实都见到佢一条红色啊，接近黑色嘅线啊，长长咁啊， 咁早已经系咁样， 系啊，即系我自己上，虽然我翻个工啦，但我真系觉得咧系需要解决嘅呢个问题，即系。希望當局可以即係諗下辦法，如果唔係將軍澳區啲朋友都即係陰功 啦。所以咪起緊呢個將南隧道啦。 係啦，要啦， 就係將來可以舒緩下呢個情況啦。特別而家疫情底下咧，都咁塞喎。你諗下，即係之前咧疫情稍微嚴重啲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係都仲係塞啊。咁何況而家咧已經係緩和咗嘅時候咧，全部人都出翻嚟啦。咁所以咧個擠塞嘅情況咧都係唔會改善到啊。 係啊。 咁所以希望之後咧。即係隨住新嘅隧道開通咧，就可以減輕 舒緩到 啦，舒緩呢個問題啦。 係啦，同埋最緊要千祈唔好 delay 啊！ 係啦，就係、是、 將軍澳區嘅居民咧，即係一定等咗好耐。 係啊，等了又等啊！ 係啊。 系咯，就系咯。咁不嗱，新开通嘅咧，除咗呢个隧道之外咧，即系其实都仲有一个新嘅道路咧，最近都开通咗。小白、或者芭比有冇？可能你哋唔知啦咁样。咁咧就讲下咩嚟嘅？呢个咧就系一个应该叫做系新嘅旧天桥。因为点解咁讲咧？就系、 是、新嘅旧天桥。 系咯。 系啦，点解咁讲咧？ 好身份重叠啊！ 旧嘅人啊，新嘅嘢。 近旧嘅新天 桥。旧嘅新人，新嘅旧人。 系啦，咁样。呢条天桥咧，因为用过噶啦，已经本身系，但系咧就荒废咗咧。成十幾年，去到近排咧，先至又用翻。 點解荒廢咧？當初 嗱，因為點解咧？嗱，我講下條天橋喺邊度先。個天橋咧就係位於太子道東嘅。咁、如果大家平時去行過嘅時候咧，你喺富豪東方酒店門口咧、就會見到有兩條橋咧就斷咗嘅。咁咧就係連接住另外啟德嗰邊嘅。咁、咧去到咧今個禮拜六啦，啱啱即係對上一個禮拜六啦，25號。咁咧上晝10:00開始咧，其中一條橋咧就恢復就可以行翻，因為點解咧？佢就可以駁翻過去咧啟德嗰邊嘅。即係話咧， 即係去翻郵輪碼頭嗰度。 係啦，去嗰啲咩工業貿易大樓啊，係啦係啦嗰頭咁樣。咁咧就係開咗邊條咧？就係、是、太子道東去觀塘咧，就駁過去世運道同埋駁去協調道嗰邊咧，嗰條橋就開咗。但係如果咧你要喺世運道嗰邊過翻嚟太子道東咧，嗰條仍然未開嘅。嗰條咧你要仲要等埋佢成個工程配合埋嗰個啟德嗰個發展區咧，嗰條要2025年先開 嘅。我啱啱都想講會唔會等到頸都長？係啊， 係啊， 好長嘅條頸。 係啊，咁啊開咗 頸鹿咁啊。 系咯，开咗一条就希望斩短翻条颈先。 系啊，晨早流流啊， 开短咗，开翻条啦嘛，咁样。咁啊，但系就系咯，呢个断桥起码都有佢个作用喺度啊。而家开翻一边咁样，咁另外嗰边都会有用嘅。之后咁啊，到时揸车嘅朋友经过咧，都可以留意翻啦。如果去启德咧，就可以行呢一段新路啦，系由上个礼拜六咧先至啱啱开通嘅咋。 系咁啊，希望多啲基建啦，无论系启德嗰度、太子道西嗰度又好，或者将军澳嗰度咧，都好紧要啊。 系啊，道路嘅发展真系要与时并进啊！ 咁朝头早塞车咧，都即系谂住星期一开心心翻工噶嘛，塞下塞到 塞到好猛啊！系啊， 几咁唔好咧，系咪？ 日日都系咁噶啦，不过嗰度我谂大家都习以为常啊， 唔会习以为常啊，你俾我都唔会习惯， 系我都唔想嘅， 咁 塞 法 系咯， 好啦， 系啦，好啦，唔讲， 唔该晒啦，阿欧出面等咗好耐，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芭比，头先啊 ，Toby 讲条桥啊，咁啊，朝头早都送条桥俾大家，就系 Fan 桥啊 ，Fan 桥啊 ，Toby 啊，吓，带嚟咁多唔同嘅资讯啦，咁啊，我琴日驾驶嘅时候都经过嗰条桥，咁都 都算一个便捷啦。 有冇铲上去嗰度睇下条桥？哇，稳唔稳阵咧？咁样帮佢帮佢试， 实稳阵 啊，实稳阵嘅咁嘅，试一试啊嘛。 系啊，试一试佢啦。咁啊，今日天气唔使试啊，天气都几好，有啲微风嘅，不过太阳就见唔到出嚟啦。但系今日咧吸落去啖空气咧，我觉得争少少啊吓，因为嗰、那个空气质素咧，可能有机会冇咁好。 嗯、你个鼻好嘢、啊。你个鼻可以去同呢个环保署申请、 哦，系咯，你索到粒子喎、哦， 系啊，环保署讲咩咁样？ 佢话 咁好啊，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三至到，唔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系啊，冇之前咁好啦， 系啦， 可能周边地区都叫做打紧风，殴打风， 粒子鼻啊，殴呢个系， 系啊，希望唔好啦，希望天气好啲啦，咁大家可以做下运动啦，咁。暂时望去天空咧，能见度都相当高嘅。咁啊，详细嘅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啦。 好，唔该晒啊。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2度嘅。咁啊，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咁啊，32+2都去到34噶啦吓。咁啊，新界嘅朋友要留意住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展望嘅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咁啊，而家28度啦，相对湿度80%嘅。朝头早睇下几点先，已经7:16啦。一齐上堂。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今朝早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精伟上来跟我们讲一下粤剧文化的早晨、啊。 早晨啦、 啊。阿精伟我想跟你分享一下细个的时候去戏棚的经历、啊。 好。 但其实我都不是很清楚去戏棚有没有什么规矩。因为细个的时候我婆就很喜欢在一些弹那里，我都不记得是什么弹、啊。总之我住青衣的时候就有一块空地会搭一个棚出来，就有些粤剧看一下。我婆就会带我去看啦。咁我仲記得出面有一啲雞蛋膠雞蛋殼包住一啲大菜糕， 咩雞蛋殼包住？ 係啊，膠嘅雞蛋殼咁樣咧，包住個大菜糕咪，即係淨係去戲棚先有得食嘅啫呢樣嘢。咁、但係其實呢啲戲棚有冇即係去睇戲嘅一啲規矩嘅咧？ 其實規矩又冇，即係睇戲嘅嗰方面冇嘅。咁啊，除非係一個新地盤啦，即係新嘅區域嚟到去搭咗個棚演啦，咁佢哋就一開始會祭白虎咯。 祭白虎， 祭白虎之前就係成台戲班都唔講嘢嘅。 咁係咪即係同拜神嘅意思差唔多？ 你可以咁講，佢會做咗一個我哋稱呢啲為禮戲啦。係啦，就係、是、即係規矩上面就震一震個台先、啊，希望就唔會有啲咩事過嚟搞咁樣。咁啊會係呢啲咁樣咯。但係你話for睇戲嚟到講咧，就冇特別嘅規矩嘅、 啊。但係有個 term 叫做神功戲，咁神功戲係咩嚟 嘅？其實神功戲咪就即係呢啲節日做嘅搭棚戲啫嘛。 哦， 係啦。咁所以啲人話邊個天后丹啦、啊、做神功戲，咁咪又係咯。咁、哦、即係。可能或者是太平清朝都是神功戲，都是咁講，或者可能觀眾的角度就是我哋睇棒戲啊，其實是即係唔同的角度去講同一件事啫。不過你話有嘢食咧，青衣好多嘅， 係啊係啊， 青衣戲棚係最多嘅。 但而家係咪都係每年都會仲有？ 都會有嘅，都會有嘅， 係 係啦。嚟緊即係嗰啲天后誕啊， 都會搭一個棚出嚟， 都會有嘅，都會有嘅，唔同地區都會有嘅，特別係一啲鄉村啲嗰啲， 係咪都係要買飛嘅咧？我都唔記得。 而家通常都會， 通常都要買飛。 而家通常都要。 咁係點樣噶？即係買咗咁你就全日飛入去睇啊？定係都係一個一個劇目咁樣噶？ 都是一個一個劇目嘅，但是咧，棚戲咧同戲院戲咧就有少少唔同。棚戲咧，我哋就會做日戲，會做夜戲。係啦，咁日夜戲咧，其實佢哋咧就係由日頭嘅戲咧係由夜晚嘅第三個生角，即第三個 level 嘅生角啊，嚟到去。同埋個第三花旦咧嚟到擔正做嘅，你某程度上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磨練嚟嘅，係、 哦、 啦，即係一個傳承咯，即係咁可能特別夜晚做擔戲嘅嗰、那個文武生啦，同埋正印花旦咁可以休息一下嘛，咁其次就係可能夜晚嘅功力啊，要發得大啲啊， 要儲氣， 係啦，要儲氣咁啊，就俾即係夜晚嘅第三。嗰、那個層次嘅人咧、哦、就做第一咁樣咯， 係咁，但係都係同一個曲目嚟嘅， 唔同嘅， 哦唔係 啦，會唔同。咁同埋咧，通常佢哋可能做六日咁樣啦，咁可能六日都唔同嘅戲嘅， 係。 咁 佢哋咧就要好考佢哋嘅臨場啦，佢哋嘅記性啦， 係咯，即係你要記幾套戲喎、啊，同時間 係啊，所以其實就即係話，如果嗰個人佢要單日戲嘅話，咁佢 total 就做咗可能十二場戲噶啦，即係佢日夜都要做嘛。不過可能夜晚佢未必係咁重嘅位置，即係只係咁，但係佢就學咗嘢咯，都係一個臨場經驗嚟嘅。呢啲都係好唔同，因為神功戲咧就少啲排好多戲嘅，即係因為通常做嘅劇目，除非係好特別嘅劇目啦，就通常都係排一啲經典嘅啦。咁排一啲經典嘅時候咧，基本上大家係應該有一個功力，就睇住個劇本就已經識咗。所以就。 即係呢啲家傳户曉嘅，你應該 某程度上 做過嘅。 咁呢啲咧就對於粵劇演員嚟講係一個挑戰嚟嘅，唔係個個演員都話即時就可以做到呢一個層次。我自己都學習緊嚇，即係有啲情況之下，因為咧我哋有一啲程式啊，之前其實講過有啲程式其實寫咗喺個劇本度，講咗嗰個程式咧，你就基本上知道點做。譬如假設間可能佢寫咗大假出場咁樣啦，咁嗰個演員就基本上應該要知道個大假係點行咯。咁大家点行个锣鼓系点打，你应该要知晒。咁所以你睇住咧，其实如果佢写住大家出场，你就大家出场，咁应该系冇死嘅。咁之后就配合啊、调动啊嘅时候，都系跟个剧本去行咯。 系，但系头先咧，你又讲到祭白虎，跟住有一句嘢咧就话，等即系大家啲嘢唔好乱嚟咁样。哇，跟住咧就令我谂起。其實做粵劇咧，係咪都有啲禁忌，或者會唔會都迷信一啲嘢，即係一路流傳落嚟嗱？有啲位置就唔好坐，或者咧有啲嘢咧唔好做嚇。臨出場之前咧就要做啲乜咁樣，係咪都有呢啲噶？ 會㗎會㗎有㗎，有啲行規係即係都定咗落嚟嘅。 例如咧， 譬如頭先講話祭白虎就係空下個台啦， 空下個台 搞即係唔好過嚟搞啦咁樣嗰啲啦。咁另外咧，你見棒戲嘅話咧。佢如果大家有去睇棒戲嘅話咧，喺個棚嘅中間，即係觀眾席嘅中間嘅頂頂嗰度，佢有條橫梁嘅，即係通常都會喺嗰個位度 set 咗一條橫梁咧，即係上面就有一個類似人哋拜祖先咁樣嗰啲一個寫住敬如在咁樣。咁其實某程度上咧，神功戲嘅出現咧，都係其實係祭祀嚟嘅一種嚟嘅。咁呢啲就係敬如在嘅意思，就即係當你喺度啦，係咪咁嘅意思啊？咁就會係一個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可能喺戲曲入面啦，如果有一啲戲有啲前輩。即係有啲師傅，即係可能過咗身或者成，咁你想俾佢睇，咁就會留張凳喺度。係啦，即係當個師傅喺度睇咁樣咯。咁之後另外就係、是我自己入演藝學院嘅時候，好似頭一兩次化妝嘅時候，唔知規矩咧，就因為我哋化妝咧係我講過啦，係化白、化紅、化黑咁樣噶嘛。咁一開始咧就係化白嘅全面白，即係等於女仔 打咗底先啦， 係啦，等於女仔嘅肉色粉底咁樣啦。但我哋就全白咁樣啦。咁之後咧，當時唔知規矩咧，咁啊上面就嗌試麥啊咁樣，即係咁啊衝出去試麥啦。咁但係成塊面白出去啦，咁啊，咁即係啲老師就嗌住你啦，咁樣翻嚟啊，點翻兩點紅先啊，咁樣。 哦， 係啦，佢哋即係個規矩上面跟你撞 grad。 哦，即係成塊面 同類啊， 發爛曬就唔好嘅。 係啦，即係費事你以人哋即係嗰啲以為同類嘅時候就。以為 friend 底咁樣，之後就過嚟揾你咁無謂啦，咁樣所以佢哋點兩點紅咁樣先咯，咁樣啦，呢啲都係其中一啲規矩啦。咁可能有啲嘅即係神傷嗰啲啦，就女性唔坐得啊咁。 神傷係咩？ 即係可能擺一啲即係我哋醫生入面嘅一種啦，即係簡單啲咁講就係醫生入面嘅一種。 女性就唔坐得， 系啦，女性就唔坐得。 哇！呢啲規矩真係要撞個板先知啊， 都有機會 俾啲長輩係啦，見到你做錯咗指正你先知道。係 啦， 係啦，係啊。咁啊，最緊要就即係呢啲嘢全部做齊，跟住令到成個表演順順利利就搞掂啦，係嘛？ 同埋即係喺戲行入面咧，比較會著重嘅就係佢哋會拜師傅咯。咁我哋講緊嘅師傅咧就係華光師傅。咁華光師傅咧，其實喺傳統入面嘅學説嚟到講咧，就係一個火神嚟嘅。係。最主要就是避免个即系剧场会起火灾 哦， 系啦，咁所以咧就佢哋有时就会讲啦，祖师爷想饭食啊嘛，系嘛，就算内地戏行即系电影圈都有咁讲嘅，即系就会讲祖师爷就系讲紧啊，即系华光师傅咁样， 所以每次做戏之前都会拜一拜， 有大部分嘅老公都会咁样啦，除非而家个别啦，即系又系时代嘅问题，可能个别有自己信仰，咁就可能相对冇咯，但系佢哋通常都会咁样做嘅。即系都会去拜师傅啦，咁之后就有啲会拜四面台啦，系唔同嘅 即宗教信仰咯，即各人嚇自己咁。 係、最緊要都係大家即心安啊，然後先至即去做一台好嘅戲俾大家睇啦。 冇錯。 好啊，今朝早唔該曬精偉。 OK，thank you。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啊，7:25啊 ，O 都喺度。 系啊，喂，全运会啊闭幕啦吓，睇、到香港单车队咧再传出喜讯啦，咁、李思荣咁啊，公路赛咧摘金啊，创咗呢个历史， 好劲啊， 好厉害。唔知系咪近年咧，大家都见到香港咧都多咗一啲踩单车嘅道路啦，咁练习嘅场地咧都多啲。话晒你可以踩去咩啊？马鞍山踩去边啊？天水围啊，屯门咁样啦。 系啊， 咁可能即系个。 但未博到荃湾咯， 系嘅，系嘅， 希望博到啦。 同埋 兜个圈， 系喺上水嗰位，你要将架车停咗落嚟，跟住上嗰、那个 系 电梯，跟住再过对面线先可以。 同埋都多落车位咯，其 实系啊。咁不过呢个纯粹喺个当局方面啦，推广呢个单车运动，其实都已经尽咗力噶啦。不过就最好揾翻一啲专业嘅团队咧去做支援啊，同埋做顾问啦。点解会头先成日要落车上车个情况就系、是、可能个脑入边谂咗啊单车径 OK 啦、啊、咁样、即系有啲补给点啊有隔篱有啲公厕你哋就识得踩啦其实唔系噶即系如果外国咧即系做一啲公路单车嘅一啲举办啊或者一啲道路咧佢通常举办完之后咧都会留翻条路咧俾、其他单车爱好者咧可以踩得到咯咁、等大家 嗰条就系赛道嘛 系啊等大家咧就唔好成日即系除咗當然你話路面上可唔可以踩單車咁呢個已經討論過一億次啦咁、當中亦都潛在好多嘅危險喺度、以我自己居住嘅一個地方為例呢有另一邊呢成日都有啲外賣單車呢喺個迴旋處嗰度撞車嘅、因為好多呢踩單車送外賣嘅師傅呢其實佢唔知點樣出入迴旋處佢亦都冇留意汽車嘅燈號呢我近呢半年咧見咗起碼有三四次交通意外， 單車衝燈嘅情況我都成日見。 係啊係啊 係啊！ 嗱、燈你就好明顯一個指引啦、你紅燈過就應該唔啱啦，係咪先？咁、但係咧。回旋處呢家嘢呢係要睇路面情況㗎嘛。咁冇車你梗係可以出啦。有車對面嗰個車係入定係出呢全部都要理解。 即時反應㗎真係。 係呀、因為始終即係如果話電單車都係即係皮包骨你踩單車送外賣。 更危險啊其實我覺得。 我只能夠講所以就比較危險少少啦。咁大家唔好睇到叫做運動嘅片段。哇啲單車手好勁喎我又繼續跟佢哋踩先或者調返轉頭我送外賣啫外賣車神得唔得啊！不過都要安全第一， 特別都提一提咧，即係踩單車，如果你真係喺馬路上邊踩咧，即係安全係自己嘅，係咪先？另外就係真係要遵守呢個馬路上嘅交通指示喎。係 啊， 如果唔係都係會需要罰款 嘅。係啊，咁好多。時候咧，即係警察都會執法啦， 或 者一啲路面上邊咧都會叫停一啲單車師傅 跟住俾告票咯， 係啦，俾告票。你諗下，你好努力咁樣送幾多幾多嘅外賣，賺幾多幾多嘅錢，跟住哦罰翻冇咯，咁樣係咪先？咁幾唔抵咧？所以咧，守法同埋好好保住自己嘅性命都係緊要。正所謂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軍 啦。 你做外賣車神，我唔阻你，你一日送30单、40单，我都唔阻你。但你都要好好锡住自己啦，系咪先？有阵时驾驶者咧都有盲点噶嘛， 系啊， 即系见唔到你突然间煮一声有架单车经过咁啊，嗨到撞到几唔好。 送完咁多单之后又即系俾人罚翻嘅话，即系、我哋听到啊，我哋都戥佢心痛啊。 今日系9月27日，星期一，农历8月21日，适宜祭祀。嫁娶捕捉， 星期一得咁少，唔系咁好、 唔关系咪星期一事嘅。今日忌开光、动土、破土、开市、修造、入宅、安门。 星期一就咁多禁忌， 都话唔关系咪星期几嘅事咯。 今日都系世界旅游日， 我会期待大家可以好快周围去旅行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束，票站调查显示，社民党以微弱优势领先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双方的总理候选人都声称可以领导下届政府。調查顯示，社民黨取得大約 25.5% 至 25.9% 的選票，聯盟黨得票率大約 24.5%。 由於兩黨都未能取得多數議席，獲授權組建新政府的一方要爭取其他政黨支持，預計得票大約 14.6% 的黨，以及得票大約 11% 的自民黨，都會是拉攏的主要對象。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蕭爾茨說，選舉結果顯示選民尋求變化，希望他出任下屆總理。聯盟黨總理候選人拉舍特說，會努力組建一個由聯盟黨領導的政府，亦認為可能首次要由三個合作夥伴組成聯合政府。加拿大外长加尔诺说，加拿大政府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抱有幻想，会睁大眼睛。政府正采取四种方式应对中国，包括共存、竞争、合作和挑战。对于内地传媒指康明海和迈克尔以患病为由申请取保候审，有份接机的加尔诺说，两人状况很好，中国否认康明海和迈克尔的案件和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一案有关，但加尔诺认为中方放人的时机值得注意，康明海和迈克尔能够立即归来，很明显和孟晚舟案存在非常直接的关系。加尔诺又说，康明海和迈克尔被拘留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强调国与国之间可以有分歧，但不能够因为某个国家不满意就任意将该国公民关进监狱。全运会闭幕礼将在今晚在陕西省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出席，并同广东省以及澳门特区领导参加会期交接仪式。林郑月娥昨日在西安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九仲文会面，祝贺国家体总成功举办今届全运，又感谢对方支持粤港澳三地共同承办下届全运。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

广大一线。 早晨啊，7:39，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0%。咁星期一嘅早上咧，头先啊同阿小白讲下天气啊，咁啊好似凉翻少少啦，有少少秋意啦。 少少啦。 朝头早咧就梗系要食埋个早餐啦，尤其是星期一咧需要多啲能量啊。咁啊好多人咧食早餐咧都系快脆就咬住个包，有时候你可能搭车啊都会见到隔篱嗰个就饮住盒奶，跟住就食住个包咁啊翻工噶啦嘛。其实细个翻学嘅时候咧，我谂好多小朋友咧个屋企人啊，都系会塞个面包喺你个书包嗰度，诶，翻去小息记得食啊，咁样。 系啊，你好少可见到一啲细路咧，朝早起身嘅时候系慢慢攞刀叉锯住块 扒 嚟食嘅，好少嘅，好少。 法式早餐 通常都系赶嘅。 系啦，唔系同埋咧，未必喺屋企食完先出门口噶嘛，即系因为都系太赶嘅关系啦，要上校车啦，咁样，咁啊翻到去小息，就话诶你食包啦，咁，但系好多时咧，有啲小朋友咧就有其他引诱。即系翻到去有小食部咧，阿妈俾你个包咧，你就唔会食嘅，咁啊原原本本咁样带翻屋企，或者咧压到扁晒咁带翻屋企。咁啊今朝早咧想讲下唔同嘅面包做早餐咧，就有唔同嘅热量啊。咁有啲专家咧就话，其实咧朝头早啊最好啊就唔好面包咧，即系当正餐。即系唔好当饭食，有啲人食头系晏昼就咁咬个包就算，或者悭钱啦咁样。 你讲早餐啊嘛， 总之唔好当正餐咁样食咯，即系早餐又好，午餐又好，你或者夜晚想悭钱食个包咁样都唔好。系啦，佢话咧，因为啊，就容易咧令到呢个血糖急升，同埋当中咧，亦都好多时咧，你发现嗰啲包里边咧，嗰啲馅啊，譬如有啲肠仔啊、午餐肉啊呢啲咧，都唔系十分之健康嘅嘢。 我都知道，你有冇试过全身得3.5啊？ 咦，咁我嗰阵时又试过，你知唔知我买咩食啊？ 买咩啊？ 茶叶蛋咯。 啊？ 系啊， 咁样啊， 系啊，系咪都几醒目啊？ 因为我知全身数埋得3.5，我就买咗2个鸡尾包，即系嗰阵时，当然嗰个年代仲可以3.5买到2个鸡尾包，同一包纸包饮品啦，即系嗰个年代。咁嗰时就买咗2个鸡尾包，一包纸包饮品，顶咗一晚咯。 嗱，首先讲下，如果买面包，钟哥你中意食咩包先？ 鸡尾包 就系鸡尾包啦。 就是、尾包 哦，你有冇谂过点解有鸡尾包会出现咧？ 食剩嗰啲送头送尾啊嘛， 就摺上去，捞啲糖咁样啦， 整甜啲，整甜啲咁样。 细个我婆都中意食鸡尾包嘅，所以我都有一轮咧都会食鸡尾包。 哇，鸡尾包一定要揾啱嘅铺头啊，揾啱师傅先得噶，有啲好呃人嘅，即系嗰嚿面粉咧就好大嚿啊，里边嗰个椰丝咧就丁屎咁大粒噶嘛。 咁我咯，即系代表佢冇乜嘢剩咯。如果你里边嘅全部呢都系剩咗嘅嘢，咁我咧就中意食菠萝包，系啦。我就中意佢嗰个皮就甜甜地啦，脆脆口咁样啦。咁但系以前咧，我妈就中意摄个肠仔包去我个书包嗰度嘅，系啦。咁通常都原原本本咁样带翻屋企嘅，夹到扁晒。 肠仔包啦，但系另外一个咪就系咩个火腿蛋咯， 火腿蛋咯，餐肉蛋咯。 餐肉蛋 但系好古怪嘅，即系嗰啲火腿蛋同餐肉蛋咧，同你平时出街食嗰啲系唔同，即系佢系面包嘅餐肉蛋，即系佢。首先个形状佢会切到方形晒啦，同埋个味道咧，佢真系唔同噶。 系唔系唔同啊？系冇啊，冇味道噶嘛。即系嗰啲餐肉蛋最经典嘅就系佢冇味噶嘛，只系得咸味咯。 佢嚿蛋系有味嘅， 嚿蛋有甜味咯。 系啦，唔系平时食嗰种味 道。所以佢个餐肉蛋咧，蛋咧系冇蛋味得甜味啊嘛，餐肉系冇餐肉味得咸味啊嘛，所以你食落个包度咧就咸甜味咯。 系，但系咧你而家间唔时食翻咧，就有嗰啲回忆翻嚟，因为你系真系嗰段时。时间可能细个啊，或者翻学嘅时候咧，会即系食呢一种面包会多啲，即系可能你间唔时即系隔日咧就会食呢啲面包。咁啊呢一位营养师啦，或者专家啦，佢就讲到啦，即系唔同嘅面包有即系唔同嘅热量啦。咁啊，大家譬如如果你去茶餐厅又好，或者喺一啲港式嘅面包铺又好，即系买嚟做早餐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即系如果你系减紧肥又好，或者即系控制紧食量都好啦，就要咧就留意一下啦。譬如吞拿鱼包就有270千克，肠仔包就有290千克。 点解咧？因为条肠嘅问题，腌制食物 系腌制食物啦，系啊。嗱，芝麻包呢个我就唔明啦，有310千克。 吓、 啊，你谂下，佢冇馅噶， 系 咯、芝麻啫。咁唔知系咪佢本身个包比较大嚿啲啦？到提子麦包咧，咁啊通常就大嚿啲嘅提子包就330千克。 系啊， 提子麦包喎、 啊，系啊，嗱 咁都唔得， 去到菠萝包啦，我最中意噶啦，360千克， 哇， 系啦、啊，你中意噶啦， 鸡尾包 390千克，好、 哦、 合理啊，你食啲咁甜嘅嘢，系咪先？好啦，跟住有啲再甜啲嘅，你谂唔谂到系咩？你应该会食嘅 墨西哥包啊。 墨西哥包都甜， 嗯、 另外一个咯，一讲就甜嘢嘢， 椰丝包， 仲有椰丝 纪念包， 椰丝奶油包，嗯、哇，嗰中间嗰行嘅纪念， 但系嗰个好紧要噶，因为你唔好讲几多卡路里住啊，因为食 三百九十千卡， 因为通常咧，你买嗰个包，就算你唔食晒个包。你 都會 舐曬 啲 奶油走噶嘛？ 係，唔係細個係好中意嘅，即係你唔知嘅時候，即係譬如屋企人冇講，我哥冇講啦，即係你我哥最中意嚇我噶啦，佢唔食嗰啲嘢，佢就話俾你聽係啲咩嚟㗎， 好核突啊， 好肥㗎、啊，我都唔食呢啲㗎。咁嗰陣時就會食呢啲椰絲奶油包啦。咁、知道咗就哦，佢嗰陣時同我講都肥㗎，咁樣都390千卡嘅。咁、另外咧有啲再肥少少嘅咧就係牛角酥啦，牛角包啦，因為嗰啲即係 pastry 佢真係。用嗰啲牛油啊，好多嗰啲酥皮啊，去到整噶嘛。 一去到叫得个酥字咧，就会即系瘦极有个谱噶 啦。哦，系啊，系啊，因为大量牛油制成啊嘛，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一啲嘅自肥陷阱啦。咁同埋咧有一啲包里面咧嗰啲馅咧比较甜啊，譬如红豆馅啊、朱古力馅啊，咁呢啲都唔健康得去边噶啦，因为就。大量嘅糖啦、啊， 咁你冇得好避嘅，你永远都系嗰句噶啦，即系好食嘅嘢必定唔健康，健康嘅就好难食噶嘛。 嗱，咁所以咧，佢都有即系唔系净系有破冇立嘅，咁佢都会同你讲翻。 咁可以食咩啊？ 系啦，可以食啲乜嘢咧？嗱，难唔难食咧就见仁见智啦。咁呢位专家咧就建议可以食 bagel 啦，嗰啲叫做贝糕包。 我唔得呢个顶唔到啊！ 点解咧？ 干啊，干哼哼咁样，朝早你怼一个 bagel 真系唔得。 嗱，但系咧，我见到而家其实有一啲即系坊间嘅铺头咧，专卖 bagel 咧，佢哋系做得好好生意嘅。 系，但系里边咧，佢批开咗一半之后咧， 夹到啲馅喺度嘅， 好多馅，嗰啲馅咪最肥啊嘛。 唔系，嗱，里面啲馅咧，佢都有提议嘅。譬如如果你夹翻一啲碎蛋啊，或者烟三文鱼，相对比较健康嘅食材咧，都 OK 嘅。 但系呢一个就3.5买唔到啦。 呢个30蚊啊，可能真系要呢啲贵嘢啊。咁啊，仲有譬如嗰啲酸种面包、沙拉都咧，而家都好兴嘅。咁同埋嗰啲纯味嘅软包嗰啲叫做彼得包啊。系啦，咁嗰啲咧，佢话相对就健康啲，因为可能制作嘅过程里面咧，冇落咁多牛油啊，或者其他忌廉啊等等，去即系打发佢咁样样。咁呢一啲咧就相对系低卡又有营养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即系外国嘅一啲杂志咧，佢有推崇某一啲嘅面包嘅，譬如咧就话头先讲嘅酸种面包，佢哋都推崇啦，裸麦面包啦。其实而家喺啲面包店你都会见到嘅，嗰啲裸麦面包即系。比较深色少少嗰啲咧，你都会觉得啊，应该粗纤嘅。咁啊，如果想食健康啲，就食呢啲啦。咁样，同埋咧，有啲就用天然嘅新鲜酵母制成，咁就会令到你嗰个肠道啊、肠胃啊系相对健康啲嘅。咁第一名咧，佢就会话可以拣下一啲咧全谷物面包或者全麦嘅面包。系全麦啊吓，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咧系有一啲成粒可以食到嘅谷物嘅营养喺度，咁就可以有助咧降低呢个心血管嘅疾病，咁亦都系即系对于肠道系比较好啲噶啦。 唔好讲咁多啊！嗱，而家你眼前摆两个俾你拣，一个咧就 系 碎蛋烟三文鱼 bagel， 系 另一个菠萝油。你拣边个？ 我拣第一个，菠萝油太细个时候就一定拣菠萝油，而家真系唔够胆啦。嗰片嘅牛油，你睇住 我唔会拣第二个，我一定拣菠萝油啊。 点解啊？ 而家呢个世界食咩都系直话嗰句咧，你食乜嘢都系唔健康噶啦。 咪相对啊嘛，相对健康啲啊嘛。唉，原来我讲完15分钟都系 拣个菠萝油啊， 搞动容唔到你，唉，嘥鬼气真系。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没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 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公路和酷讯极战报 UFC 自封有数，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 I'm just running the rhyth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我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衬衣，悠闲日子，就算有钟情时，我把钟声发射，乱看八卦，主持让我一个人任意。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所事当幼稚的超人乱试。 7:52，听过有胡鸿钧的今天不营业。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Kitty 和钟哥。我想话咧，而家咧即系随住呢个社会科技嘅发达咧，大家可能就会用好多唔同嘅交友方式啦，例如系交友 App 咁样啦。大家有冇谂过返璞归真？即系例如系面对面，或者好似以前几十年前嗰种嘅约会方式啊，或者系交友方式咧，可能会来得更加容易识到朋友咧？ 梗唔会啦。 点解啊？ 而家啲人唔识倾偈噶，即系见到面系唔识讲嘢噶啦，而家啲人真系噶，你用嗰啲咩即时通讯软件又好，或者你见住个样又好，嗰啲会相对易啲，因为你又可以用嗰啲咩美图 apps 咧，令到自己靓咗，跟住信心大咗， 即系呃人啦， 即系而家啲人呃人叻咗，你想话？ 你 讲真话就渣咗， 你见到个真人 认唔到噶？你听啲 friend 讲咧，话最后咧约到佢出嚟嘅时候咧，通常你都唔会行到咁近嘅，你离远咧就望下个目标人物系点嘅样先。 系啊，听人讲话咧系而家好流行系咁噶，即系真系好似人哋啲行动代号咁啊！即系我哋今日约定咗喺边间餐厅，我哋咧手执一支玫瑰花或者个心口带住啲乜嘢咁样咧插咗喺度，咁然后咧你就真系可以离远观察到，嗰、个咪约我约嗰个小强咁样，然之后睇下，系咪嗰个对唔对路咧先行埋去。 街都系揸住支玫瑰花咁样，唔知边个打边个， 都有呢个机会嘅。嗱，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因为咧真系自己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咧，就话咧透过一啲交友程式去结识自己嘅另一半。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咧，都系用呢个交友 app 咧去到识咗佢嘅另一半，结埋婚噶啦，已经，即系有个美满婚姻啦。咁所以我自己本身以前对于呢样嘢系怀疑嘅，咁但我就觉得，都有成功嘅例子。 你都话个别例子不能作准噶嘛？ 系啦， 你做任何调查报告咧。 最好同最差嗰啲數據係唔要噶嘛，你就要中間嗰 份。就要中間嗰份哦。 即係幾得成分嘅，你唔會要嘅嗰啲數據、 嗯， 又或者係識咗好多次幾百萬次都 搞唔掂嗰啲， 嗰啲數據都係唔要嘅、哦，要中間。 極端例子啊嘛。 極端例子。 嗱，我哋將佢調翻轉嘅角度啦。之前就成日講話交友 app 啦，咁啊今次咧就講下咧，就係原來而家有啲新興嘅叫做媒介啦、嗯，又唔係話好似以前嗰啲商體公司咁樣，不過佢類似一個商體公司嘅運作啦咁。嗱、嗯，原來咧而家內地都有一啲嘅铺头嗱，佢其实本身咧系一间便利店形式嘅、 嗯， 所以便利店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讲啦，入去买下饮品啊，买下小食啊，或者系入去即系可能叫打下等啊，量下冷气嗰一种啦咁。咁同埋咧就系比较开喺一个都人多嘅地方嘅、 嗯， 即系熙来攘往咁样啦，即系人流系保证系冇问题噶啦咁。咁到底入边系卖啲乜嘢咧？佢都系卖饮品，但系佢所谓嘅饮品系乜嘢嚟嘅咧？系饮品樽，而饮品樽上面咧就唔系好似我哋认知嘅嗰啲饮品咁样，即系写住个饮品嘅名，即系譬如话果汁。或者汽水咁，又唔系嗰种，而系咧每一个樽咧就有一个咧嘅类似个人特色、个人简介咁样啦。咁如果你对于呢一个个人简介有兴趣嘅话咧，你就可以付费买咗呢个樽，咁、 嗯、 然后咧你就会再得到佢其他嘅一啲联络方式。咁其实咧变相系叫做一个咧叫做双体嘅便利店， 有相嘅， 冇相， 得啲资料嘅咋， 系得资料啦。 哇，即系一个 自我简介，自我简介，即系譬如可能话几多岁男性女性，即系啲好基本嘅资料啦，唔会话好深入知道噶啦。 我一定讲到自己好劲啦，如果咁样，即系你冇相啊嘛，得文字，你又冇得去考证究竟系真定假。 嗯、 即系我话我揸住四个博士， 你会谂住写呢啲啊？ 咁都得噶啦。 喂，嗱，你首先谂下先，一个樽嘅位置其实好细嘅啫嘛。嗱、嗯，譬如我当啦，系一个自我介绍一张纸，即系嗱，我见到佢个实物就系咁嘅，一个樽，一个水樽咁上下 size 啦，一张长条形嘅字条啦。咁个面咧，你就可以写咗你自己个名称呼啦，性别啦，咁年龄咧，佢可以写可以唔写嘅。咁、 嗯、 然后下低咧就系可能得几行，我谂我目测见到嗰个位大概可能系30个字嘅简介咁上下噶咋。咁、 嗯、 如果嗰30个字到底你会选择写啲乜嘢落去咧、哦？你就选择写学历。 如果系得咁少位咧，我好容易写嘅啫。作为一个男人， 系咩？ 写100亿咯。 哦， 就系写100亿。你估下100亿乜嘢？ 活性乳酸菌 咯。你估下我有100亿嘅乜嘢啊？ 嘅乜嘢咧？到底 你写我有100亿，跟住省略号。 你估啊？ 呢、這个其实都无疑系反映咗嗰个人嘅性格嘅，即系会唔会佢系 funny 啲咧？定还是佢踏实啲？有啲人踏实啲，可能就写今年系点点点，有冇拍过几次拖，住喺边度？即系大概可能会写呢一啲咁样嘅嘢啦。出杰同咗俾着你，你会精简啲咩内容啊？ 我就咁写个电话号码咯，打咗嚟先算咯。 我应该写一组数字， 一组咩数字啊？ 36236 吓，哇！ 36 24 36 你呢啲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嘢，我系唔会做嘅。 咁咪24 36 24咯， 24 36 24咁又太过贬低我自己啦。 但系唔系，其实你都谂下，其实呢一个都系一种咧，反映到你个人嘅性格啦，亦、嗯、同时反映到你自己个人嘅特质嘅问题嘅。 嗯、 有啲人咧可能会选择好坦白咁啊，即系将啲好实质嘅内容写落，譬如边度毕业，跟住可能系睇边度做嘢，或者做咩行业咁样啦。咁但系咧嗱，因为佢一个自由嘅空间。你其实可以有好多选择去表达噶嘛，例如你可以画幅画又得啦，你自己搭张相落去又得啦，或者好似崔健同咁话斋，净系留个电话号码又得啦。咁其实变相咧，亦都系谂紧你可能会引咗一啲唔同嘅人嚟揾你嘅。譬如有啲人可能觉得，咩都唔知道都唔紧要，几神秘啊，得个电话号码咪揾下咯咁，或者觉得系有保证嘅，起码我唔使打开入边先再知道其他嘅联络资讯啊。呢个几直接喎。 但系你话摆喺个饮品樽上边， 系啊， 我点样去界定嗰个饮品樽系得一支嘅先？即系譬如话我想去嗰度卖下自己广告咧，我有钱啊，我中意买10支得唔得先？ 你讲得啱，系可以嘅。嗱、佢个运作方式咧。就係、是、總之佢係即係一個架咁樣咧，就佈滿曬嗰啲飲品樽啦。咁、你當其實佢有少少似一個漂流瓶嘅，我覺得，即係因為你入邊可以塞紙啊，又可以寫其他唔同嘅資料咁樣啦。咁、總之你入到去嗱，譬如我當我係擺低資料嗰個人啦，咁你就係擺低咗自己資料，咁就即係等人哋嚟聯絡你啦。咁、如果你想去識人嘅時候咧，你亦都係付費，即係同一個模式啦，就係、付費，然之後你就可以咧買走個樽啦、你估係幾多錢買一個咁樣嘅機會啊？ 哦，平时一支水我当你10蚊8蚊啦， 我又唔会咁平啦。 平时一支水啫，呢个系缘分之水嘛，缘分之水啊，20蚊啦。 唔系呢个唔系缘分之水，呢、這个抽水喎。 20蚊啦， 呢个 贵过20蚊我都唔买啦。 唔得。 我估应该起码50蚊起。 佢可能系衰嘢嚟嘅，但系 我估50蚊。 你哋都几阔绰嘅，实质咧就只需要3蚊嘅啫。 咁平。 系啊，嗱，佢话咧，如果你想买一个机会咧，即系嗱，无论你自己想摆喺一个有利啲嘅位置咧，定还是你想买一个摆喺正面啲嘅位置咧，只系需要唔使30蚊咧就可以买到一樽噶啦。 哇！呢啲真系叫薄利多销。 系啊，所以啲人就即系多咗好多人想去做呢一件事，因为觉得咧，就算你摆低或者你买走咧，个机会成本都唔系好高，即系你其实付费嘅嘢可能3蚊已经买到10次机会啦，咁你10个里面可能都有一两个正常人或者适合自己嘅人噶嘛。 我就感觉同自己个身份唔对称啊，有啲 cheap 啊，即系咁样喎，3蚊。 唔系，你唔应该咁谂，缘分。本身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缘分本身是不用钱 的所以你只是即是叫做哎好啦好啦，补贴下呢入嚟叫做支持下你，然之后自己就咁啊睇下到底缘分可以带到我哋去抽到边一个樽呢， 但都冇3蚊啦大佬。 边个点 问？边多几蚊。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其实呢一个咧，都只不过系一个方式嚟嘅啫。嗰、个铺头都有讲话，佢系今年7夕开业啦，至今已经有成功嘅例子，真系成功配对到咁。 佢哋赚钱就最成功啦。 系啊。 利益坚决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公安机关要继续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和纪律部队，全力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依法打击港独激进势力，依法追究黎智英等反中乱港骨干分子的犯罪行为，不断巩固香港局势由乱及治的良好态势。会议同时指出，要严密防范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颠覆渗透活动，坚决斩断境外内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黑手，坚决粉碎港版颜色革命的图谋。西班牙帕拉帕尔马岛的老昆布雷火山持续喷发，当地机场虽然在星期日重开，但航班仍要取消。营运机场的公司说，工作人员清除跑道的火山灰之后，机场重新开放，但加那利岛航空公司说，目前未符合恢复航班升降的条件，由于火山喷出大量火山灰，居民外出时都要撑起雨伞。由9月19号火山爆发以来，已经有几百间房屋被毁，近6000人要疏散。渡轮公司说，将加开班次往返拉帕尔马和特内里费岛。日经平均指数报30410点，升1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08美元，卖出1750.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10.81，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5，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8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就开始车多。较早前啦，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 咁就系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仍然影响到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就喺上乡道。咁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村，咁后少少近住安秀道那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井栏树。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咁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天影路去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天外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十八廿二挂当年，主持 Elda 欣瑞强。 当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啱啱成立的时候，即是大约四十年前了，我们的总部就在广播大厦的二楼的某一间大房里面。这间大房呢只有几个人而已，当然有阿头成石辉，跟着下面有很多监制，我的师兄师姐就在那里，包括有伍嘉廉 Eric、Eric 就是我的师兄，我和他呢就很夹的，因为大家都喜欢播英文歌，第二呢就经常谈音乐之余呢都喜欢讲笑的，讲笑之余呢间中都会整蛊下人的。有一天呢我就跟 Eric 一起打电话给陈任 Joe Chan， 陈任 是我们的大哥来的、他又是 DJ， 资深的 DJ 兼夹，那时候他就是兼紧职就是做这个唱片公司的高层，他呢就是林子祥的 manager 了。咁犀利，系啦，咁于是乎咧，我就打电话过去唱片公司揾陈任， 哎呀，阿 Joe 啊，我系 Lam 啊，I'm so sorry 啊，我唔去得嗰、那个香港电台嗰、那个个 show 啊，因为我突然间有啲 emergency 嘅、啊、即系好重要嘅嘢。做唔到嘅，唱唔到嘅，I'm so sorry。吓唔系啩？唔得嘅，我要向佢哋交代嘅、哦。作为唱片公司，我哋点样去到林子祥？点解唔得？唔得唔得！哎呀死啦！我等我谂下先，等我谂下先。叮咁啊收线。 我同阿伍嘉廉咧已经系笑到碌咗喺个台底嗰度，翻唔到身啦。以后陈任见亲我哋两个喺度追打我哋啦，梗系。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啊！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先由啊英国嘅脱欧后遗症慢慢浮现开始讲起啦，好吗？ 好啦，咁咧用屋漏逢夜雨咧，去形容英國咧，而家可以話咧係貼切啊，真係好貼切啦。咁啊，繼早前咧，因為缺乏運輸工人嘅關係啦，咁所以導致咧英國超級市場咧個貨架咧就係缺貨啦。咁而家咧亦都係因為缺乏貨車司機嘅關係啊。咁啊，英國咧部分嘅油站咧亦都出現咗缺油要停止服務嘅情況。咁啊，另外嚟講過咧，又因為咧係缺乏二氧化碳咧，令到食品咧個難於保鮮。咁而家咧又擔心咧就話會出現咧係食品短缺嘅問題。咁英國咧脱歐之後咧個整體嘅情況咧可以話咧個問題咧係越嚟越見到嚴重嘅。咁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亦都會係拖累英國經濟嘅發展。咁呢一度嚟講可以反映一樣嘢啦，就係英國嘅脱歐之後咧個後遺症咧好明顯咧就係慢慢咧就係出現緊嘅。 咁英國嗰邊咧就麻麻地啦，反觀咧美國嗰邊咧個平均新樓按年增長咗20%，係咪表達個經濟數據都幾理想咧？ 嗱，其實咧美國嘅樓價咁高企咧，其實都有佢嘅自己本身嘅原因嘅。咁首先嚟講，我哋睇翻啲樓價先啦。咁美國商務部咧個數字咧就顯示咧，就美國咧八月份嘅平均嘅樓價咧就係39萬美元一間嘅。咁按月嚟講嘅話咧，個價格咧就係維持不變嘅。咁但按年比咧就的而且確咧係增長咗成20%嘅。咁呢個係新樓啊，大家記住係新樓啊。咁咧就個樓價雖然係高企啊，咁但係銷售方面嚟講嘅話咧，就真係可以話強差人意啦。咁我哋見到咧銷售咧就按月比咧就輕微就上升 1.5%， 但按年比嚟講嘅話咧就大跌咧就24.3%嘅。咁出現呢個情況嚟講嘅話咧，一方面咧可能咧係因為個樓價咧已經好貴啦，都升咗唔少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嗰啲準置業者咧就入市意欲啊低迷嘅。咁另一個可能性咧，就是因為美國咧同嘅工人咧同埋個原料咧兩方面咧都出現咗個短缺嘅情況。咁工人出現咗短缺係可能係因為呢一個嘅疫情嘅關係啦，原料咧就係個供應鏈嘅斷缺啦。咁所以咧令到咧美國咧喺嗰個新樓嚟講嘅話咧個樓盤咧就較少嘅，咁啊影響咗個銷售氣氛嘅。咁呢一個嘅講法咧亦都唔係話冇道理嘅，因為從商務部嘅數字顯示咧喺八月份嘅新樓嘅銷售裏面嚟講嘅話咧，佔咗78% 咧，都係一啲遠期嘅樓花嚟嘅。咁呢個咧就反映出咧就話現樓嘅短缺咧，就影響咗個銷售氣氛。咁但係咧就價格咧就依然咧就高企，但係咧個銷售量咧就下跌嘅最主要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講完英國方面同埋美國方面咧，又要聚焦睇埋德國大選。 係啊，因為咧過去星期日咧，我哋知道咧就德國已經係做咗個大選啦。咁而家仲喺度點緊票嘅。咁根據最新嘅點票結果未完㗎，最新嘅結果顯示咧就係呢一個嘅社會民主黨SPD， 咁佢哋咧嗰個點票咧就略為係領先嘅。咁而家嚟講嘅話咧，佢哋嗰個支持率咧就係26%，係26%。咁比起咧默克爾所屬嘅基督民主聯盟咧嘅24.5%咧就略為領先嘅。咁當然啦，未點曬票啦。咁如果點完之後可能會有變化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嘅話咧，由於咧呢一個嘅即係社會民主黨咧嘅勝出機會都大啦，咁所以咧有必要咧係要理解一下咧，就話社會民主黨嗰、那個路向係點樣。咁社會民主黨嘅主席咧，而家就係呢一個索爾茲啦。咁佢走嘅路線咧係中間偏左嘅。咁佢過去呢一直咧都係主張咧就加富人税啦，同埋咧係調升咧係最低工資等等嘅。咁但係咧佢咧可以話咧亦都係一個親歐派嘅人士嚟噶。咁佢亦都係傾向咧，就係歐洲咧係進一步係作出整合嘅。咁所以咧，就算德國係真係改朝換代嘅話咧，咁大家都唔使擔心咧，德國咧會出現咗一啲嘅較激進嘅政治人物出嚟啊，影響德國嘅政治啊，甚至乎影響整個歐盟嘅政治啊。咁呢個咧就暫時咧就睇唔到嘅。咁所以德國咧可以話咧個政治咧都可以話係相對穩定嘅。 國際舞台上邊仲要睇埋星期三啊，日本嘅自民黨選舉應該會成為焦點喎，係咪？温生 冇錯啊，係啊，因為星期三咧就日本自民黨選舉啦，咁啊而家咧就大家都覺得咧就話係呢一個嘅行政改革大臣咧河野太郎咧，佢勝出嘅機會咧係呼呼聲最高嘅，咁佢喺黨內嘅支持率咧而家係高達47%嘅，咁啊差唔多可以肯定咧佢贏嘅機會都相當之大噶，咁啊對於河野太郎嘅經濟政策嚟講嘅話咧，市場咧冇聽佢講太多。所以就好难知佢如果真係当选之后佢会做啲乜嘢嘢。咁但係只係知道呢就话佢呢係会大力呢就发展呢就再生能源嘅啫。咁大家最关注嘅就当然就係佢会唔会继续沿用安倍晋三嘅呢一个嘅宽松嘅货币政策嘅方案啦。咁呢个係个重点啦。咁据了解嚟讲过呢，河野太郎呢喺今个月初呢就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呢就曾经讲过。佢就话呢就受疫情影响之下嚟讲过呢，日本央行呢係应该要继续咧系执行咧个宽松货币政策嘅咁样讲法，咁但系嚟讲嘅话咧，亦都有传媒咧就翻佢嘅旧账啦，咁就话佢咧喺呢一个2017年咧曾经系呼吁日本央行咧系应该明确咧去表达咧个超宽松货币政策嘅退出嘅策略嘅，咁所以咧咁佢系咪真系咁倾向支持日本央行继续走呢一个好宽松嘅货币政策咧？咁呢个真系要拭目以待啦，咁就。唔好忘記啦，日本央行走呢一個超寬鬆嘅貨幣政策嚟講，都走咗好多年啦。咁但係日本經濟咧都係冇起色，咁係咪真係時候應該要換一換啲策略咧？咁樣樣，咁所以咧大家都關注嘅。 今個禮拜仲要聚焦埋咧睇埋啲數據公佈啊。 冇錯啦，數據公佈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個重點咧都係喺睇翻啲歐美嘅通脹數字啦。咁喺星期五嚟講嘅話咧，歐元區咧就將會公佈九月份嘅呢個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啦。咁我哋記得咧，八月份咧，當其時咧個年通脹率咧就係3%嘅，咁已經係超越咧係歐央行所制定嘅2%嘅通脹目標噶啦。咁而家歐央行咧就喺不斷向外咧就講啦，就話而家歐元區所面對嘅通脹咧都係屬於短暫性質嘅啫。咁假如咧今個星期公佈出嚟嘅數字係進一步攀升嘅，咁我相信咧可能會令到歐央行會有點尷尬啦。咁同一日嚟講都係星期五啦，咁美國亦都會將會公布咧係 PCE 平減指數嘅，咁呢個數字嚟講冇錯，雖然係只係一個八月份嘅數字，唔係九月份嘅數字，咁但係呢個咧係聯儲局咧係最睇重嘅一個通脹數字嚟嘅，咁所以咧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咁我哋記得咧喺呢一個嘅美國七月份嘅按年比嘅平減核心嘅指數嚟講，個通脹數字咧就3.6%，咁都已經係超越咧聯儲局所制定嘅2%嘅通脹目標噶啦。咁所以就睇下喺八月份嚟講呢個數字會唔會係進一步上升？唔好忘記。通脹數字咧，而家係市場嘅焦點嚟嘅，因為咧上個星期我哋知道挪威央行咧。已經係加咗利息，加咗25个基点噶啦，咁啊將佢嘅息率由零抽升到去0.25%。咁而喺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亦都喺會後咧就暗示咧就係會減喺今年裏面有機會減買債嘅。咁所以咧就呢啲完全因為個通脹開始高企啦，咁所以好多歐洲、美國都要做嘢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睇住個通脹數字，咁去衡量咧，跟住嚟美國咧會係縮減個買債，會縮減低。有几快啦？ 这边商咧就研究紧咧收水啦，那边商咧就放水。讲紧美国咧10,000亿嘅美元基建方案咧，今日将会提交咧众议院去审批。呢一件事又点去发酵？点去分析咧？温生， 冇错啦。哦，咁呢件事嚟讲过咧，系今个星期嘅其中一件大事要留意啦。咁就喺今日嚟讲嘅话咧，就美国众议院嘅院长嘅佩洛西咧，就讲到明啦，就会将拜登嘅10,000亿嘅基建方案同埋3.5万亿嘅人民基建方案呢两个方案咧，就同时系会交俾咧系众议院咧系审批噶。咁但系咧就是有消息就讲啦，咁由于民主党人咧仲喺度改紧呢个方案嘅细节啊，咁所以嚟讲过咧就系咪呢个方案系可以真系交到俾众议院去好快去投票咧，亦都未必嘅，可能去到众议院仲有好多辩论啊。咁所以咧就呢个方案咧今日咧系会交到去众议院，咁但系咧就相信个投票嚟讲嘅话 咧就都要啲時間嘅。咁但係就算呢個方案能夠通過嘅話咧，其實大家都要質疑咧，就話啲錢入邊度嚟咧咁樣樣。咁啊，如果你話完全將佢係抽高個税收去支付嘅，咁我相信美國人係會有好大嘅反彈啦。咁如果你話係透過大量發債嘅，咁如果發債嘅話，而家據我所了解咧，中國同埋日本呢兩個最大嘅美債嘅買家咧，都喺過去一年都不斷喺度減少美債嘅。咁如果佢哋喺度減少緊嘅時候，咁邊個去買咧？咁而聯儲局咧，過去都係即係主要嘅買美債嘅一個嘅包辦嘅人選嚟嘅。咁但係咧，而家聯儲局又話要減少買債啦。咁究竟啲錢點樣嚟咧？都好值得我哋去留意一下嘅。 咁啊，呢個禮拜咧都好多唔同嘅事件發生啦，或者咧要了解啦，所以非常多謝咧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金股匯情況啦。唔該，温生，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啦。 拜拜。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九月二十七日係一年嘅第270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95日。1988年9月27号出生于牙买加前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杰明·辛克莱尔·强生 Ben Johnson， 在1988年看成夏季奥运会原本以 9.79 秒惊人战绩获得100米金牌，再次打破世界纪录，但是被查出使用兴奋剂而被剥夺成绩，禁赛两年，并取消他在1987年1988年的所有成绩、纪录、名次。1991年强生停赛期满复出。1993年他在蒙特利尔的一次比赛中再次被查出使用兴奋剂，被终生禁赛。9月27号出生的朋友天生才华洋溢，表面上拥有活泼外向的性格，内心却疑神疑鬼，对自己不满，害怕失败，经常鞭策自己向前，属于极度敏感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加世界性比赛，会不会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参加比赛是追求表面风光，还是对自己诚实的挑战？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的 TDC Hotline 思芬今日继续喺度啊！喺新冠肺炎的疫情底下，全球各地都越来越关注生物科技的发展。亚洲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亦都令到市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上升。为了医疗健康产业就缔造了庞大的商机。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贸易发展局大中华区的研究团队经济师严永彤 Samantha， 就上来跟我们分享有关香港生物科技和医疗健康市场的趋势和机遇的。早晨 Samantha。 思芬早晨。 Samantha， 近年来香港嘅生物科技啦，同埋医疗健康市场，唔知道有啲咩趋势咁咧？ 我哋见到香港同好多发达嘅经济体一样，都面对紧人口老化嘅问题。香港65岁或以上嘅长者人口比例，预计会喺2019年占总人口嘅18.4%，上升到2039年嘅33.3%。为咗应对医疗服务需求上升带嚟嘅挑战，香港近年喺基建、科研、融资和人才多方面致力推动生物科技和医疗科技的产业发展。例如香港第一间全数码化的智能医院已经在2021年的1月投入服务。除此之外，香港政府亦都在科学园建立了一个专注于医疗科技的创新平台 Health Inno Hong Kong，促进世界知名机构和香港开展更多的研发项目。 咁讲起发展生物科技和医疗科技，香港在这方面有什么优势呢？ 其实香港有很多独特的优势。在科研方面，香港科学园提供各种设施和服务，支持健康医疗生物科技发展，包括由生物医药科技支援中心、生物样本库等等。而香港的临床测试数据还可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和欧洲药物监管局等等的国际权威单位认可作为药物注册用途。 在人才方面，香港拥有不少世界级的生物医药研发专家，港大和中大亦有培育大量的优质医学人才，两间大学的医学领域都是排名在世界前五首。在集资方面，2018年港交所实施了新的上市制度，给未有收益的生物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这项政策吸引到越来越多的生物科技公司选择在香港集资。根据港交所的数据，香港现在是亚太区最大的生物科技 IPO 中心，全球名次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除此之外，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亦都进一步支持香港建设这个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香港的医疗科技行业带来大量的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就可以为香港的医疗和生物科技公司带来一些怎样的机遇呢？ 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给港商，方便港商拓展中国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市场。当中包括港澳药系通已经在香港上市属于临床急需的药物，以及已经获香港公立医院采购属于临床急需的医疗仪器，经过广东省的审批之后，可以在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的指定医疗机构使用。目前已经有九只进口药物和两款医疗仪器获批，可以在大湾区内地五间医疗机构使用，包括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同时在香港注册的传统外用中成药产品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审批流程在大湾区注册和销售。另外，香港将会和深圳联合发展港深创新科技园，首批的设施预计会在2024年至2027年分阶段落成，落成之后会是香港历来最大的创新科技平台。 非常多谢 Samantha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资讯。不过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有关生物科技和医疗市场的资讯，不知道有些什么途径呢？ 接下来10月底，贸发局将会举办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而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亦都会在11月24日举办第一届的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论坛将会聚焦生物科技、智能医疗、医疗器械、药品、社区健康和保健，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除此之外，大家亦都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的网页 research.hktdc.com。 我们除了提供不同市场的经济发展概况之外，还会定期发表研究文章，分析不同市场的发展机遇。有兴趣拓展大湾区和海外的港商都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唔该晒你啊 ，Samantha， thank you。 Thank you。 想了解最新的贸易资讯，即上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网页 research.hktdc.com。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田报道新闻。全运会闭幕礼将在今晚在陕西省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出席，并同广东省同澳门特区领导参加会期交接仪式。林郑月娥昨日在西安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九仲文会面，祝贺国家体总成功举办今届全运，又感谢对方支持粤港澳三地共同承办下届全运。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束，票站调查显示，社民党以微弱优势领先基民盟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双方的总理候选人都声称可以领导下届政府。調查顯示，社民黨取得大約 25.5% 至 25.9% 的選票，聯盟黨得票率大約 24.5%。 由於兩黨都未能取得多數議席，獲授權組建新政府的一方要爭取其他政黨支持，預計得票大約 14% 的綠黨和得票大約 11% 的自民黨都會是拉攏的主要對象。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蕭爾茨說，選舉結果顯示選民尋求變化，希望他出任下屆總理。 聯盟黨總理候選人拉舍特說會努力組建一個由聯盟黨領導的政府，亦認為可能首次要由三個合作夥伴組成聯合政府。加拿大外長加爾諾表示，加拿大政府在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方面，不抱有幻想會睜大眼睛，政府正採取四種方式應對中國，包括共存、競爭、合作和挑戰。對於內地傳媒指康明海和麥克爾以患病為由申請取保候審，有份接機的加爾諾說兩人狀況很好。中國否認康明海和麥克爾的案件和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一案有關，但加爾諾認為中方放人的時機值得注意，康明海和麥克爾能夠立即歸來，很明顯和孟晚舟案存在非常直接關係。加爾諾又說康明海和麥克爾被拘留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強調國與國之間可以有分歧，但不能因為對某個國家不滿意就任意將該國公民關進監獄。阿富汗塔利班以違反伊斯蘭教法為由，禁止南部克爾曼德省的理髮師為民眾修剪或者剃走胡鬚，違者需要遭到懲罰。當地有髮廊張貼告示，塔利班警告理髮師必須遵從伊斯蘭教法的方式理髮和處理胡鬚，沒有任何人可以投訴。首都喀布爾有理髮師說，塔利班人員不斷命令停止修剪胡鬚，又說會派臥底來捉人。有理髮師收到聲稱政府官員來電，指示他停止以美國風格為民眾理髮。日經平均指數報30,288點，升3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2.26美元，賣出1752.9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6，日元10.7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4，人民幣6.467，英磅對美元1.367，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酷熱，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仲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车龙好长嘅，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返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那段仲係车多，车龙接近井栏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係慢车，车龙排到去星河 名居。咁喺新界方面，天水围嘅天影路去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天瑞村；马鞍山路去沙田方向挤塞，排到去欣安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科学园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柯士甸站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柯士甸站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CIBS 俾大众探讨环保议题嘅平台。环游香港， 我以前都是公屋长大的，本身它的设计是对门对户的，一开铁闸就大家通风的了。建筑设计布局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加这些设计。 我真的很喜欢地球。 捐衫其实很老实说都是一种赎罪的感觉，最终大部分都会被送到去一些落后国家，其实到当地都是被堆填。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思颖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谈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 最近你打开报纸睇又好，或者你朋友圈子都好，讲嚟讲去都系讲呢套剧啊。 嗯， 鱿鱼游戏。 系，喂，我见到咧嗰套衫有得卖。 系咪边套先？你哋几个都睇咗啦？ 睇咗啦，睇咗啦， 睇咗啦。你小白同阿芭比唔啱睇嘅， 我唔会睇噶， 因为你屋企有细路啊。 系啊，好血腥。 唔关事，之前嗰套咩有西嗰套都有睇噶。 哦， 系 啊， 嗰套唔系小白有今世之国， 今世之国， 今世之国，系啊，系啊， 都系成人情节嚟噶。 系啊。 都俾個細路睇， 韓國我唔係我自己睇啫。 哦，咁啊自己睇就得， 自己睇啦。 即係我話細路仔就唔好睇啦， 唔會啦，唔適合一家大細。 適合一家啦，就唔適合。適合一家大咯， 大 咯， 一家大 OK 嘅， 一家大都 OK 嘅。 我嗰套運動衫咧， 紅色嗰套啊， 唔係啊，綠色啊，參加比賽嗰套衫。 我嗰套衫係咩咯？道中兵團嗰套 check suit 嚟啫。 係啊，但係就縫咗嗰個號碼喺個心口嗰度咯。 咁好多人講劇情啦，又或者。邊個同邊個撞樣 咧？係咪完咗㗎啦？嗰套劇 應該等緊第二季啦，完咗呢個。咁樣就邊個同邊個撞樣啦？永遠就阿狄龍個仔啊嘛，譚俊賢就好似個男主角。 真 係 似啊， 係。真 係 好似。 李正宰，李正宰青龍影帝啊， 覺得好似啊。咁啊，另外一個講咧就係話人性啦。咁再落去講就係佢裏邊玩嗰啲遊戲，即係一二三紅綠燈啦，又或者拔河即係扯大纜啦，玩呢啲咁簡單嘅遊戲，睇到啲乜嘢咧？咁所以今日想講下，喂，我哋僆仔時代咧，特別係上小學嘅時候啲體育堂啊，大家玩過啲乜嘢遊戲或者叫做競技活動咧，就又正值而家全民啱閉幕啦咁樣，即係呢啲運動熱潮裏邊，我哋由乜嘢開始玩嘅？ 喂，你而家咁樣講咧，做用呢個嚟做引子，即刻覺得嗰啲遊戲好恐怖。细个嘅时候好开心噶嘛， 因为玩嗰个一二三红绿灯啊，系咪？狐狸先生几多点？ 我先讲第一个上体育堂玩嘅，我到而家都觉得好奇怪嘅，跳麻包袋。 哦， 你哋有冇玩过先？ 有啊， 我冇。 有啊， 我都好。 好羡慕嗰啲可以玩嘅同学，因为好似好好玩咁。 其实个所谓嘅跳麻包袋嗰个玩法好简单嘅啫， 系 一个麻包袋啦。咁、首先你自己咧就会跳入个麻包袋里边， 系 扯高佢啦。 哦，唔系笠住个头嘅， 唔系 嗰啲系有背景人士做嘅嘢嚟嘅，我哋调转嘅。咁我哋好光明咁样跳入去，然之后咧只手就戚住个麻包袋啦， 去到条腰咗 下 啦，系啊。 跟住换言之，你只脚你就唔可以行啦嘛，因为喺个麻包袋里边。 系、 然之后你就跳啦，跳。跳 跳 由呢度 终点 跳到终点，睇下你用几耐时间，即系斗快嘅环节嚟嘅。我到而家都唔明点解要玩呢一个咧？ 哦，咪就系训练咯，训练你嗰个双脚跳嗰个大髀嘅肌肉咯。 你唔使用个麻包袋，你就咁样叫啊！你唔准跑，你要双脚一齐跳，其实都得噶嘛，唔使一定要。跳落个麻包袋里边，逼住你双脚一齐跳。 其实呢啲系咪求生训练嚟嘅咧？ 唔会求生训练啊！ 你流落荒岛都佢攞个麻包袋。 唔系啊！你有冇谂过，如果即系你俾啲嘢缠住咗，或者俾个袋笠住咗嘅时候，如果你要逃脱，或者如果你要走嘅时候，你都去谂下点样跳走啊？ 有剧情嘅咯，即系已经 好啦好啦。如果你觉得呢个跳麻包袋系真系训练你即系流落荒岛嘅时候呢啲咁样嘅用法啦，咁另一个扎豆袋，点解要扎豆袋咧？ 训练佢第日成为奥运嘅推圆球选手。 咁点解要系豆袋咧？佢又重又唔系重，轻又唔系轻，好尴尬。 细路仔嘅由豆袋开始先噶啦， 攞个感觉啫。 系咯系咯， 一开始就玩雷球唔得， 即系杀伤力唔太大，但又叫做有少少。 都有技巧噶，即系扎豆袋。 有咩技巧啊？ 嗰阵时老师咧话啲豆咧，即系攞住个角咯， 撑住个角系啊， 但系个角咧要有啲豆喺入边嘅，你先好发力咁样。 如果唔系会跣咗出嚟噶嘛？ 系啊 系啊。哦，即系不能够系褪晒啲豆去。中间净揸住嗰个角就唔得咁样， 系啊？你老师冇教你咩？ 冇啊，我就系揸住只角咯，系啊。佢净系其实帮我哋放电啫嘛，佢冇教到啲咩特别技巧。 另外我讲多个啊，诶，仲有一个咧，以前所谓嘅叫做跨栏咧，咁唔会真系有个跨栏， 两粒柱跟住一支藤 条，一 条 藤条啊 嘛，咪柱啊木樽啊， 木樽啊， 但系嗰个木樽都仲有三个高度噶嘛，即系最高，如果计埋个顶就四格添啦，咁样，咁啊，如果我哋矮嗰啲，放到最低；如果叫做高啲嘅，就放到最高。其实嗰啲系学唔到嘢噶嘛。 点解？ 你一跳嘅时候，必定系会棘冧，棘冧你又觉得冇嘢，因为佢最多咪跌咗条藤落嚟，或者跌咗个樽，你唔会有任何损伤噶嘛。咁如果冇，而且即系咁，点解要俾我哋跳 咧？就系唔想呢有任何损伤。 可能先有呢个发明，睇下会唔会揾到啲系跨栏高手。 嗯， 系咪？难保可能刘翔细个都有试过，发觉人中龙咁样，跟住就喺呢方面咧就积极培育佢。 即系细细个已经可以跳到好高。 我觉得呢一个已经算系喺。体育堂玩里面比较即高难度啲、好玩啲嘅 嘢。你哋自己僆仔时代咧，边一种游戏系得到全班欢迎嘅？玩边一种？ 欢迎啊？唔欢迎嘅好多、啊。 边种啊？ 二人三足其实已经大家我觉得唔系咁欢迎啦。 哦，又系、啊， 系咪先？咁你又要夹 硬搭住隔篱嗰个人个膊头，跟住可能同佢又唔熟嘅，系咪先？跟住咧又喺度，大家又个步伐又好难一致、 啊。系啊，其实步伐真 系 好难。 系咯，你系咁数一二三，一二三，你都唔啱嘅，永远都系。两个即系一铺一碌跌咗落地下咁样。 我小学嘅时候咧，就最多咧都系试过玩三人四足，即系最多， 哦、 即系三个人绑埋咯，就冇试过话四个人，因为佢哋可以无限延伸噶嘛。咁但系我最多都系试过玩三个同学啫。 辛苦啊，我觉得呢个 game 呢个危险性高， 系啊，呢个危险性高， 但系呢个好考协调性。其实二人三足就相对嚟讲就容易啦，因为得两个人，你即系你眼望我眼啫嘛，三个人就最难搞啦，已经。 穿呼啦圈你哋有冇玩过 啊？我有啊， 我记得喺小学嘅时候喺运动会咧有呢个项目添嘅，即系例如可能五十米，跟住佢咧特登整啲障碍嘅，其中系啲特登揾嗰啲特别细嘅呼啦圈。都整鬼我，跟住一路跑嘅时候咧，佢个呼啦圈又细，跟住一路捐过去咯，哦、一路都系捐过嗰啲呼啦圈噶， 即系障碍赛咁 样，系啊 系啊系啊，好辛苦。 点样用呼啦圈捐 的？即系咧，嗱，你当一百米嘅跑道，平时你系由头跑到尾啦，佢中间咧可能有动一个跨栏俾你，咁啊跨一个栏，跟住再跑多几步咧，佢就摆咗个呼啦圈喺地下，咁你咧就要执起个呼啦圈，然之后自己捐过去，跟住放低个呼啦圈咧，继续跑去终点。 系啊，呢个我都只有玩过喎， 你都玩过， 我都有玩过啊。 嗰个玩得多就开始觉得闷，因为我情愿直接跑过去啊嘛。 如果你讲起呼啦圈，除咗即系正常咁样玩呼啦圈，或者阿静话小白。讲嗰个玩法之外咧，另一个咧我见过有啲同学好劲嘅，佢攞个呼啦圈当跳绳咁样跳。 哦，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即 即 係入咗電心嗰只馬騮咁咯。 係啊，我覺得好厲害。 哎，我家姐得噶，佢我練唔到啊。 即係我成日唔明點解可以玩， 應該唔得啦。 咁而 唔係應該係矮小嘅時候係 OK 嘅，越高就越難噶嘛。因為 呢個係嘅，呢個係嘅。如果你太高咧，咁你都冇辦法捐得過。 係啊，你要縮起只腳，又要拮住個頭咁樣。 係啊，咁另外即係你除咗玩呼啦圈啊，呼啦圈你哋最誒應該咁樣講，呼啦圈你哋最勁見過一個人玩幾多個呼啦圈咧？即係同一時間喎，以前好興鬥噶嘛，你揈一個，誒差啦；揈兩個，誒一般啦。即係要揈幾多個上？ 三個咯。我細個就通常咧都，因為我二家姐玩呼啦圈真係叻嘅，佢可以頭一個，腰一個，腳一個。 哇！ 我覺得已經好 頸 頸 個位 咯，係啊，我覺得佢真係好霹靂噶啦，已經曉飛咁啊玩到。 我見過以前我讀書時代嗰啲女同學啦，我男同學我真係好少見到識玩呼啦圈嘅，唔知點解嘅男同學好少識。 啲柔軟度低啲啊， 其實都唔關柔軟度事啦，係嘛？ 唔識用條腰力，唔通？ 可能都係用法唔同。 唔係細個唔識用嘅， 細個唔識用。 你試下，有啲男子咧大個玩呼啦圈好叻㗎， 但 係 條頸真係好難喎，條頸真係試咗好耐。 表演性質咯，我覺得。 我讀即係小學時代，我見過有個女同學最叻五個，即係已經好勁啦。喂，五個都重㗎啦嘛，已經。即係小學嘅時候，大家都咁高咁大，都好矮。同埋都係即係力度有限啊嘛，所以佢揈到五個呼啦圈，我都覺得好勁。 啲表演級㗎啦，我見嗰啲慈善籌款 show 嗰啲總理都係 都 係 嗰啲咁樣 呼啦圈。 因為你諗下喎，一個細路仔咁嘅高度，你揈五個呼啦圈，其實基本上格拉底以下就全部都係呼啦圈。 哦，係啊，有啲兩隻手都可以揈埋㗎嘛。 哇！呢個好嚟㗎，咁如果你講開 你嚟㗎嗰個 嗱，如果講開你話真係表演級數啊，我好多年前喺馬拉做一啲嗰啲 show 嘅時候。咁有個參賽者就係表演揈呼啦圈，如果我冇記錯咧，佢揈咗19個， 哇！ 就係連埋手腳啦，即係佢係單腳跳啦，唔係啊，係腳兩隻腳又有，兩隻手又有，全身都有連埋條頸，即係揈緊19個呼啦圈，即係呢個就係同埋揈得幾好睇添，即係我覺得呢啲真係 最後有冇成為你嗰個比賽嘅冠軍 啊？因為佢仲唱埋歌啊嘛，中間即係 好犀利 喎， 真係咁就 咁啊！即係呢啲真係天才咯。 你講咗咁多嘢，我即刻又諗，如果我喺翻嗰個魷魚遊戲嗰度，我第一關已經瓜咗啦。 第一關係一二三紅綠燈係嘛？嗱，不過咧紅綠一二三紅綠燈嗰個咧，佢今次睇呢一個咧，我覺得有個巧妙啊。原來如果你想贏咧，最初你可以匿 喺 人哋後 面 啊。呢個我冇諗過，玩咗咁多次。 唔係啊，其實拔河即係扯大纜嗰個咧，我都覺得學到好多嘢。原來係咁樣，即係佢有好多策略去玩喎。即係佢講咗好多，你以為大力就得啊，咁樣原來唔係啊，同埋好多心理戰喺度咯。 點樣擺陣啊？ 嗱，呢個又係。係 啊。 小白同阿芭比未睇啊，嗱，问你哋啦，如果玩扯大缆，如果你哋即系个实力有啲悬殊，同对家，咁你哋谂住点样做先至可以？ 我 小白同芭比扯咁样，咁点玩法咧？ 如果有几个人喺度扯大缆嘅话咧，嗰阵时因为前两年啫嘛，有啲朋友就系有拔河比赛嘛，咁啊一齐玩啦，跟住咧系佢系教我要同步咯。即係有個人要發燒，即係好似撐龍舟咁樣。 係啊，有人打鼓嗰下。 係啦，跟住你就同步。佢話大家一齊拉個力咧，只要係啱嘅話咧，就算對方大力過你，你都可以拉低人嘅。 哦， 係啊。 不過如果去到扯大纜咧，好簡扯大纜咧就好簡單嘅啫。就好似勞資雙方咁，勞資雙方咁樣，大家扯大纜，大家都輸，放低成見，大家都贏， 分唔到勝負啊咁樣。 在东南亚地区，父母很多时都会听到是骂小朋友这句说话的啦。哇，撸人你陈光啊，到底讲咁啲乜嘢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虚荣一搏，心灵早相通，永不言转，世纪如虹。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炙热的不得了。虚荣一搏之间，有渴望。 父母同子女讲唔可以用个闹字嘅，用提醒啊。曾君意思就系解作懒叻啊你，因为成日咧样样嘢都要行出嚟新鲜事，就系小朋友最中意做嘅嘢噶啦。结果咧就搞到乌哩麻叉，所以咪会成日俾人话：哇，都话你曾君乜你又懒叻啦，走出嚟做乜嘢啊？今日顺便学多句变卦，变卦都系懒惰。其实有时读书轻轻松松先至读到嘅，如果读得太攰，你见到小朋友放低本书，就唔好话佢懒惰，佢可能想唞下嘅啫。如果攞住本书都喺度发吽逗嘅，你以为勤力，佢嘅心唔知飞咗去边度，咪一样读唔到。不如轻轻松松放松心情去到读书嘅话，咁样先至容易入脑噶。 我是林慧 Barbie， 是神光第一线的 Barbie。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还有亲子百分百。 为什么这么多温馨的资讯？ 因为我们是 神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神光第一线， 早晨8:53，同大家睇睇天气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啦，未来几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室外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0%啊。早晨小白，早晨阿 O， 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 早晨， 同两位拍档讲下，喂，近期咧香港边个海滨长廊咧，又多咗一忽开咗出嚟喎？ 边度啊 ？Sorry， 香港嗰边， 香港嗰边 系咪北角啊？ 系啊，类似北角炮台山嗰边咯。 哦 系啊，多咗 有个好靓嘅字，写住 Victoria Harbour 噶嘛。 系啊， 我见到， 可以打卡喎，真系。成件事咧好乜嘢咧？我真系要用呢个嚟形容。 好咩啊？ 其实有啲似新加坡 feel 嘅，有新加坡嗰、那个好似叫咩 Garden 大师啊，我印象之中，即系，但系佢有少少，因为有啲好大嘅英文字母，好似小白咁样讲，就俾你爱嚟打卡嘅，俾你慢跑， 夜晚又有灯射落去， 系啦，俾你影相啦。咁我哋有个股评人朋友黄德基先生，琴日都已经去咗。系啦，已经去咗打卡嘅。咁佢话，即系作为街坊嚟讲咧，即系佢都有去睇过啦，发现个地方都系正嘅，都系俾大家食完饭啦，散下步嘅一个赏心乐事嚟嘅。不过咧我自己睇到咧，近排都多咗好多呢一类嘅地方。嗱，譬如你话喺翻九龙东嗰边啦，之前咪有个月亮嘅。 哦，系啊，系啊。 哦，后屘变咗生根嗰个。 月亮出走嘛，冇办法啦， 每次都会 咁。月都完咗啦。 系啊，其实咧呢啲吹气嘢咧，香港都系摆唔耐啊。记唔记得之前只鸭仔啊？ 记得。 黄色鸭仔都讲紧十年前噶啦，差唔多。 佢系咪后屘都系漏气收场噶？记唔记得？ 好似话换气啫，唔系话漏气嘅，系啦。因为过程之中，大家见，哎，鸭仔突然间漏气，好惨啊！咁样好多大家都攞出个少女心出嚟，但系原来即系有关方面，我记得睇翻当年嘅报道就系佢换气啫。咁你唔可以一啖气玩到十几日噶， 都要再补补气嘅， 补补气嘅，好似我哋啲胎咁样，漏气唔紧要，你补翻啲胎， 加翻啲气， 系啦。咁啊，另外就係呢個美國嘅藝術家 Cos 咧，之前都有個Cos 嘅holiday， 即係嗰個啊，即係藍色成嚿嘢，好似個車胎人嗰一嚿嘢咧，即係眼睛係十字嗰個啦。咁之前又喺海邊都會有個display 出嚟咗啦。咁嗰個都有漏氣收場嘅。咁依家月亮又有漏氣收場啦。不過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呢一類嘅景點，譬如我自己有陣時過海咧，搭船喺灣仔海旁咧，其實灣仔海旁亦都活化咗啦，亦都有好多新嘅地方啦，以至中西区，譬如西环码头，之前咪话啊，大家唔好入去西环码头啊，嗰啲位嗰度影相，但系佢开咗另一个地方咧，加多咗一个狗仔公园啦，同埋咧。加多咗好多玩樂嘅設施，俾好多小朋友喺度踩嗰啲板車啊！即係阿小白一定知道嗰啲，即係叫做咩啊 ？scooter， 我唔識讀啊！ 係啊 ，scooter， 係啊 ，scooter， 我都唔識，我由細到大都未玩過。 我都冇玩過，我係接咗嗰個。 係啊，我真係冇玩過。 我一大個就興啦咁。 喂，你會偷你個仔嗰個嚟玩下咧？ 我細個都有玩噶咯喎， 我冇啊，冇錢買嗰個嘢啊，係啊， 我細個有玩啊，跟住而家就，不過我又係我二家姐，哎呦，二家姐細個原來運動好叻噶喎， 係嘛？ 又玩 Full Life， 又系 又玩呢啲车， 系啊，又玩呢啲滑板车嗰啲咁样。不过我唔够胆啊，因为咧我上次就系去西环码头附近呢个公园嗰度咧，咁有啲朋友仔遛狗啦，咁、有啲小朋友喺度玩啦，跟住咧有个阿爸咧突然间话，哎明仔借我玩啦咁样，跟住个阿爸一踩爆咗自己个仔架车， 嗰啲系细路仔噶嘛， 塑胶做噶嘛，跟住踩爆咗个僆仔劲喊， 大人有大人版本噶。 你知唔知喊完之后咧，啲狗又劲吠啦，以为咩？ 总之成个画面咧好谐趣。 喂，最近咧都跟住个阿爸又劲怒啦，因为点解咧？即系你众目睽睽睇下你搞烂咗自己个仔架车喎，即系你冇试过嘛？小白， 我冇， 你冇，你冇， 因为嗰架你一睇就知系细路仔嘅，大人嗰个系第二个版本嚟噶嘛。不过最近咧就兴咗咩啊？滚轴溜冰啊！ 哦，系啊，系啊， 有冇发过？即系嗱，你有啲系单车劲玩 roller girl， 系啦，玩嗰啲就 我有个朋友咧，几廿岁人都去玩，你都识噶喎 ，T 字头一个 哦， 好买而家好多啲成年人都再重拾翻，因为可能系对于某一个族群嘅人嚟讲咧，系佢哋年轻时候嘅一啲回忆。 你细个有冇玩啊？ 我细个有买过一对鞋，我记得喺嗰个好反斗嗰个城嗰度咧，就买过一对鞋。咁我一对啦，我哥一对啦，咁当然就系我哥话要买，跟住就逼我叫我妈买啦，咁一买买两对啦。 哇，你都几好，你都好细个，我三子弟一对嘅就轮流噶， 对脚都唔同 size， 点样一对啊？ 你谂下嗱，我大家姐 嗰阵时即系唔系你爸爸，你哥哥帮佢争取埋，你仲想点啊？ 系我帮佢争取啊，佢讲我妈一定唔会买啊，我妈锡我啊嘛，我根本就唔想要呢个玩具，咁跟住买咗翻嚟咧，后屘咁有落街踩嘅，咁佢。佢梗系开心啦，咁我就梗系跌到摊摊腰啦。跟住后屘我妈咧惊我跌，佢话：喂，你唔好成日落去跟你阿哥踩呢啲啦。佢话踩到你蹬咧，蹬出尾龙骨生唔到仔啊！跟住我就好惊。但我想话而家咧，即系兴翻踩呢一个 roller， 见到好多人咧都买对鞋啊，即系公欲善其事啦，咁啊，所以买翻 有啲护腕啊嗰啲 系啊， 以前细个边度会用咁多？ 都有嘅， 我冇 啊， 都系， 系咪啊？ 就咁两，即系对 roller 鞋就喺度踩嘅啫。 唔系，等等先，你两个识唔识先？ 唔识噶， 滚轴溜冰， 你识啊？你又识啊？ 喂，你买咗都唔识嘅， 又系叻呢份。 我都话惊蹬亲，后屘冇。 你玩一剂又冇玩，我搞咗咁嘥嘢。 后屘又溜冰嘅， 系啊，咁嘥嘅。 我想而家试翻，你觉得得唔得 咧？得，蹬亲条尾龙骨生唔到仔啊嘛！白帽系讲得啱嘅， 唔系咪有啲贱噶？即系可以着翻个 pad 去护翻住噶， 膝头哥嘅啫，但系嗰度系护， 系啊。 同埋佢有两只嘅，有啲系一排四个辘噶嘛，有啲系前面两个辘，后面有两个辘。 而家好多人咧就系前后都系有两个辘嗰只，就唔系一排嗰只。一排嗰只通常都系单车劲踩噶啦，而家 可以试下玩翻喎。 试下咯，我完全唔识噶， 一齐学下。 好啦， 运动下嘛。 得、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嘅九龙入口车多，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返渣华道个支路呢就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喺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车龙就喺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建筑阿炭， 因为建筑物内各种操作都可能造成碳排放，所以我变得好大嚿。但绿色建筑的各样设计，例如节能、通风、电动车充电设备同埋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帮我减磅。9月25号至10月1号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实践一步减碳，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上绿色建筑议会网站看看。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后呢，同过好多个单位合作，今次找来 Internet Money 啊，他是我们香港人很熟悉的 Jackson Kwang。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 I don't wanna go home, no way. Without you, ain't gonna be good for my health. And every road map leads straight to your heart. So I can't leave it tonight. No, not tonight.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如果 Jason Huang 咧可以做司机嘅话咧，我谂大把人排住队咧就系上车啊！呢个礼拜回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嘅季军宝座 ，Jason Huang Internet Money Drive You Hom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选赛事。 比赛去到接近尾声，好多香港运动员亦都竭尽所能为港争光。 今晚闭幕礼，港台电视32将会全程直播。 节目更邀请到港去比赛勇夺金牌嘅牛下女车神李慧思亲身亮相，与全港观众直击盛事。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闭幕礼， 今晚7点半，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讲讲咧，美国同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外媒有报道啦，恒大咧一笔面额20.3亿嘅美元嘅美元债咧，还息嘅死线咧已经过啦，但系咧债权人咧并未收到恒大需要支付嘅美元利息啦，目前咧恒大正进入咧30天嘅宽限期，如果宽限期过咧，仍然未支付咧呢一笔嘅利息咧，将会触发咧债务违约，究竟事件会点去发酵咧？有冇机会拖累港股咧都有啲机会，再加上咧就系喺过去嘅周末啦，内地政府啦就打击呢个虚拟货币啦，令到好多虚拟货币嘅价格咧都有回落嘅迹象啊吓。咁究竟事情会点去发展咧？咁啊，投资者就要密切留意啦。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咧，今日港股升定跌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入边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Rainbow 喺度。早晨 Rainbow， 早晨小伯，早晨各位听众。 系咁啊，香港人咧，无论系大人细路，压力都好大啊。咁啊，面对住啲咁大压力嘅时候，有冇啲办法可以帮我哋家长又好，又或者系小朋友都好啦，大家嗰个压力嘅指数降翻低少少咧？ 有啊，我最近研究一个方法，咁咧嘛，我哋小学嘅时候成日都会学算式啦，系咪啊？即系加减乘除。咁所以今日咧，好想同各位听众咧分享，不如我哋试下用加减乘除呢个方法咧，帮助我哋减低我哋嘅压力。 呢个就专系针对家长嘅压力啦。 家长又得，小朋友都得嘅，不过家长为主啦，因为小朋友应该相对冇咁大压力嘅，我觉得。 系，因为家长嘅压力仲会喺小朋友嘅分数上边咧，就影响得到嘛。 同埋，因为家长已经做好一个榜样啦，佢都识得好有效处理到自己压力嘅时候咧。咁小朋友咧都要有樣學樣嘅，咁亦都可以連帶幫助小朋友處理佢自己。 啊，係喎，你真係講得啱喎！如果家長自己處理得好，樣樣嘢都好容易，一笑置之嘅。 其實個小朋友佢嗰個抗壓嘅能力都應該會高嘅喎。 係啊，所以咧鼓勵家長先自己做咗呢個加減乘除先啦。 好，加減乘除係咩一回事咧？ 係啦，嗱，好容易記嘅啫。第一個加咧係咩咧？增加正能量。 啊！ 咁唔知小白你 聽神功第一個啦， 係啦，咁啊聽啲正面嘅嘢一定係啦，咁啊同埋咧好多時我哋都話有陣時咧喺趁未有壓力之前咧，我哋都要儲定啲能量啊，咁啊包括可能我哋多啲睇一啲心靈雞湯啊，聽一啲即係好有勵志嘅一啲嘅影片啊，或者一啲説話咁，咁同埋不過呢個最重要係咩咧？我哋嘅諗法，我自己覺得，咁因為有陣時好多時各位家長咧都會面對小朋友多，譬如管教上啦，你會覺得小朋友多問題出現啊。咁但如果我哋调翻转去谂一个角度，其实嗰啲唔系净系一个问题，而系反而系一啲嘅强项嘅。咁可能我哋咧就会处理得容易啲。嗱，我举个例子，唔知小白你嘅小朋友有冇开始咧，麻识讲嘢啦，越讲越叻啦，有冇试过驳嘴或者同你有啲相反意见就会表达？ 有啊，佢多咗一种态度咧，就系嫌麻烦嘅态度。 系啊，即系可能咧，埋个家长就觉得，哎呀，我仲系好想佢好似 B B 咁样时咁听话咧，咁呢个期望就落差咗。 但系真系好似 B B 咁听话，你又惊啊？ 系啦， 即系冇成长。 是啊，但家长又好矛盾，当佢驳嘴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呢好唔想佢驳嘴啦。咁呢嘛点样睇譬如当呢个例子驳嘴，咁点可以正能量咁样正面咁样思考呢？咁调返转驳嘴嘅小朋友有啲咩嘅叻嘅地方， 就係代表佢聪明啲。 聪明啦。 转数快。係啦，转数快。 係啦，聪明啲啦，转数快啦。仲有呢嘛一个识驳嘴嘅人呢，佢个语言能力表达系点样啦。 係即係好啲啦。 非常好啦，嘛调返转家长睇返，其实我哋出嚟做嘢都要㗎嘛，都希望你是聪明啲啦，醒目啲啦，然后你转数快啦，然后你表达能力强。所以如果当家长咁样睇咧，好似转一个角度，好正面咁样睇到咧，小朋友即使好似嗰一刻好似顶撞紧你，但原来佢都有啲优点嘅。嗱，当然唔系叫家长唔使处理，因为针对个问题，可能我哋会讲就系、是、啊，妈妈咧都好欣赏你，好有主见、哦，转数好快、哦。不过咧，头先你嗰个态度。啊，即系驳嘴个态度系针对呢样嘢，咁可以有啲改善，咁你就会变得咧，好似咧个压力冇咁大啦，同埋好似咧管教小朋友嘅时候咧就轻松翻一啲啦。 应该赞下佢先，你好嘢、哦，转数咁快嘅，咁佢梗开心咗啦。 不过你个态度要好正面、哦，如果唔系你好似串紧佢，系啦，即系加埋你个面部表情啦，你个样咧真系好真心，真系嘅。咁呢个都要功力噶吓，因为当你好似激到你， 要演技啊呢、這个。 由演技系啦，真正嘅演技就由个心。都发埋出嚟啊嘛， 系啊系， 咁样就 系 最好啦。 好， 咁所以就增加呢个正能量。 OK， 好啦，咁跟住嗱，加减乘除。 佢要減咧，減係咩咧？就減去一啲我哋叫非理性嘅信念。其實一人咧，譬如我大人好，小朋友都好，其實我哋當中咧好多嘅諗法咧，係一啲我哋叫做非理性啊，即係唔應該咁諗。譬如就係、是、好多應該啦、永遠啦、一定要咁啦。譬如小朋友成績唔好啊，哎呀真係蠢啊，就已經判斷咗一次嘅事件就等於以後就係咁啦。又或者好似頭先媽咪咁樣啦，係、小朋友駁我嘴，唔聽我指令，哎呀一定係我呢個媽咧。做得好差 啦，或者一定变坏咗啦。 系啦，咁啊，即系谂我哋所谓叫做咩，谂埋一边啊，或者谂多咗。 其实任何嘢咧，事情发生咗嘅时候咧，例如小朋友驳嘴啦，都可以系有好多嘅可能性，唔一定系阿爸阿妈做得差啦。可能佢常常去睇电视学咗啦，又或者系阿爸阿妈本身都中意驳嘴驳舌啦，跟住佢又学咗阿爸阿妈啦。 系啊， 咁所以其实有阵时家长即系阿 Rainbow 都觉得啱啊，唔好成日将佢谂咗去负面一方面先。 同埋即係頭先你嗰個咧就絕對係好好，因為你係涵蓋好多方面去諗嗰個事情嘅發生因由嘛。頭先我舉嗰啲例子就好似咁講啦，係以偏概全啦。因為單一事件，所以就等於其他都係咁樣。咁呢啲我哋叫非理智，即係非理性嘅思想啦。即好似非黑即白啊，中間冇灰色地帶，一定係咁噶啦。你唔聽我話咧，就等於咧我就一個衰媽咪，或者你個衰嘅唔好嘅唔聽話嘅小朋友。咁呢啲思想咧，就令家長都會好大壓力咯。 其實小朋友有自己主見真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啊， 我自己都好怕自己个小朋友咧问亲佢想食咩啊咁样，咁佢永远都系答我是但啦，爸爸你谂啦咁样，咁我就反而觉得哇做咩会咁样噶？如果佢多啲自己主见，就算佢成日都系净系话我想食咩包咩包嘅咁样， 咁我咪慢慢即係導向翻佢，其實有好多嘅選擇。咁、起碼嗰一刻佢清楚知道自己要啲乜嘢，佢係一個有主見嘅，呢、這個都好緊要。 係啊，即係唔好做到人雲亦雲，或者一定要討好曬身邊嘅人。咁佢最後辛苦咗嘅都係佢自己咁。 係啦。 係啊，咁同埋個減咧都想補充一點，有陣時咧我哋特別大人咧，我哋會唔會好多時工作啊或者家庭裏面，我哋好多叫做 to do list 啊，即有啲咧叫咩工作清單，好多嘢做啊嘛。你然後你就見到哇死啦，十萬樣嘢未做，好緊張。咁、其中一個減法係咩咧？啊，原來你可以減去一啲咧，原來你已經做咗嘅嘢，我哋叫 done list。OK， 即係話我已經完成咗嘅工作，譬如我十件嘢裡面，我有三件完成咗嘅。咁當然你焦點你就冇，哎呀，有剩我七件好慘啊！調翻轉，我減法嘅時候，我已經減去咗三件工作啦。咁、令到你個人咧好似輕鬆翻一啲咯。其實 個 心態， 我係咁樣嘅，即係做咗個工作就覺得，哎，我做咗件啦咁樣。 係啊，但有啲人唔係噶嘛，個著眼點 就 會 諗仲有幾多件。 係啦，咁就會令到自己繼續好大壓力。咁、咧就幫助我哋自己，我自己覺得好有用嘅。咁咧就會覺得係輕散一啲咯。 哦，太好啦！我都係一個。即系用咗呢个方法谂嘢嘅人啊， 系啊， 好咁啊，加减乘除，乘除系咩嚟嘅咧？ 乘啊，当然啦，我哋要倍增一啲好正嘅嘢啦，即系倍增一啲美好嘅事物啦、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话啊，不如我哋试下用啲放大镜放大身边嘅好嘅事情、 例如放大小朋友精乖伶俐或者 系 精灵 啦，系啦、即系可能本身系一倍嘅啫，但你可能放大两倍，哇，咁咧你个快乐指数又会开心好多啦。 无端端翻屋企佢斟杯茶俾我饮嘅，哇，好感动添啊！ 但系又冇咁浮夸、啊， 跟住转头同你讲佢要买咩？ 系咁都系幸福嘅咁吓，佢叫得你买，即系信任爸爸有呢个能力、经济能力可以帮佢处理到或者点样。咁所以其实我哋都要有一个正面嗰个谂法，就系、是、啊系啊，将啲嘢咧无限放大。但可惜我哋香港人好多时咧，发现我哋会将佢咧系显微镜咁、即系明明小朋友啲好好嘅地方，或者其他工作上都好多好嘅地方，但可能我哋就会缩细咗一啲咁美好嘅事物。咁、所以提醒我哋自己都系啦，要将呢啲咁靓、咁好嘅正面、美好嘅事物要倍增咯，成大佢。 系，同埋嗰啲讚賞，我覺得都應該倍增 啊！ 即係小朋友其實讚佢咧，我成日都係我度叔都係咁講嘅。其實讚小朋友咧，真係唔使本嘅。 係咯，唔使錢咁賺多啲。 係啊，即係又唔使本喎！你真係講多兩句，哇！你真係做得好好、喎。其實有陣時候我自己仔仔都係㗎，佢啲嘢突然間自己做好咗咧，我會追住佢啊！喂，仔你過嚟過嚟，我有嘢同你講啊嘛，就係特登行過去讚佢咯。 哇 ，OK， 咁啊正啦！如果老闆都係咁樣就好啦，唔使我哋走咗，佢驚佢彈我哋啲嘢。咁所以即係倍增呢樣嘢，好好嘅事物㗎。 係啦，咁除咧， 除咧當然啦，我哋人生都好多憂慮嘅，好多負面，咁都要成日都警惕自己。一有一啲負面啊、憂慮嘅時候，我哋盡量睇下可唔可以點樣去除去佢咯、包括譬如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咧有一個叫做生活事件壓力表啊，即係呢個都幾得意大家可以網上 search 下啦。其實咧就講咧每一個 item， 譬如我哋就算放假啦、搬屋啦、結婚啦，好多嘢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壓力指數啊。咁、其實有時可以少少咧，即係我哋可以計劃緊啊。其實我哋而家面臨緊嘅嘢咧，其實個壓力指數幾多？不過呢個係一個參考啫。咁發現咧，原來我哋真係有壓力嘅時候，我哋就揾一個出路咯。譬如呢啲壓力壓到我哋好憂慮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用一啲情緒舒緩嘅方法啦，譬如深呼吸，我覺得都好有效。有時好緊張、好大壓力嘅時候，深呼吸啊，做下運動啦。小白你好中意做運動嘛？知道係啦。咁當你做運動嘅時候，又會即係腦部釋放一啲嘅物質，令到自己開心快樂。咁呢啲咧都幫助自己咧冇咁憂慮咯，除去呢個憂慮咯。 咁加上就可以試下呢個加減乘除啊嘛。記住啊，小朋友咧都係以家長做榜樣嘅。如果成日即係將啲壓力咧就喺屋企嗰度發泄咗出嚟嘅話咧，其實小朋友都好容易變成第二個自己。咁大家就喺度负面斗负面，咁最终伤害嘅都系大家。所以咧正向嘅思想咧相当之紧要啊！今日唔该晒 Rainbow， 拜 拜。 智慧凭住佢哋可爱嘅外形，成为咗非常之受欢迎嘅宠物。你对于智慧嘅认识又有几多咧？智慧嘅体重大概系300至500克。颜色可以分为朱古力色、白色同埋奶茶色。通常喺人工饲养下，刺猬嘅平均寿命系4至6年，超过2岁就开始步入老年噶啦。呢、这个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刺猬嘅身体状况啦。刺猬系一种杂食性同埋夜行性动物，佢哋以蛋白质为主要嘅能量来源。而家喺市面上都可以见到有刺猬专属嘅罐头，除咗含有优质嘅蛋白质原料， 亦都添加了各种维他命、矿物质、谷粉，对于新手的饲养员来讲，都可以说是非常方便的喂食选择。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Kitty 喺度。早晨 ，Kitty。 早晨，林慧 ，Bobby。 好 sweet， 你好。 唔好客气。咁啊，知道你今朝早打嚟咧，就梗系有一啲开心嘅事情要讲啦。系咪有啲祝福说话要送咧？ 系啊，我细嘅儿孙女啊 Maggie Man， 佢就今日生日，27号，咁佢同刘德华同埋一日生日嘅， 都系叻人嚟嘅，所以 啊系噶，叻人啦，靓女啦， 集于一身，咁好犀利，即系美貌与智慧并重，万中无一个呢啲真系， 系啊，多谢多谢， 有啲咩特别说话想同佢讲啊？咁， 都系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系 总言之，开开心心 啦，系咯，最紧要开心， 都系大前提，都系希望嗰个疫情快啲过咗去啦，咁大家就可以好似以往咁样好开心咁过生活啦。 啱啊，啱啊，今年会唔会都有机会可以见到一面啊？咁 都好少啦，因为佢搬咗去好远嘅，佢搬咗去天水围嘅。咁所以都係好幸运我抽到啦，咁我就会透过大气电波咁祝佢生日快乐啦。顺便祝晒我嘅所有亲人啦，我所有识嘅亲人啦，我嘅朋友啦，我嘅爸爸啦，我嘅奶奶啦，总言之就希望佢哋个个身体健康。开心心咪得噶啦， 好啦，亦都借住你嘅祝福咧，希望今日啦，即系9月27号生日嘅所有朋友咧，都收到晒呢个健康啦、快乐啦、幸福啦。 好啊，多谢晒， 多谢晒 Kitty。 OK， 拜拜。 OK， 拜拜。 当初的喜帖，今刻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 如果你都想点歌嘅话，机会嚟啦！ 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Barbie 特登咧留空咗几日嘅时间俾大家，而家打电话上嚟填补佢嘅。 系啦，咁大家有啲咩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讲嘅点首歌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啦，18723888。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咁啊喺电话侧边有阿畅喺度，早晨啊畅， 早晨畅， 早晨啊，好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咁啊第一件事梗系即刻同我哋讲下呢个奥运会，唔系奥运啊，全运会啊， 系 啦， 系啊，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二咧，一路以嚟咧都同大家直播住呢个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噶嘛，咁啊今日系嚟到比赛最后一日咯，咁啊当然都唔会例外，同大家播住呢啲直播住呢啲精彩嘅比赛项目啦，咁、 哎、啊 但系。最後一日嘛，咁啊閉幕禮咯、 嗯。 今晚港台電視32七點半夜晚啦，會同大家直播嘅。咁、 嗯、 啊，好，我哋好榮幸、哦，仲邀請到咧剛剛喺全運會咧勇奪金牌嘅香港牛下女車神啦，李慧詩。 哇，勁啊！ 係啊， 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得獎嘅感受啦。 好啊， 睇下呢個閉幕禮啦，咁樣，所以大家記住留意一下。 啊，好啊 ，Sarah 咧，佢喺即係全運會亮相嘅時候咧，其實開幕禮都好似未正式開始嘅。因为佢个比赛咧就早啊， 早咗，早过开幕礼。 系啦，咁而家咧就闭幕礼可以一齐睇啦。其实真系好啊，32咧播住呢个全运会嘅时候，我寻日都有睇呢个男子草嘅单杠项目咧。哇、 嗯， 其实大家嘅表演啊，真系仲有啲系好过喺东京奥运嘅时候，个发挥得好、啊。所以咧，寻日嗰个竞争都非常激烈啊。 系啊，咁啊。今日又睇下有啲咩嘢比賽啦，咁啊，今日都香港攞到獎牌嘛，睇下今日會唔會又有啦 嚇。係啊，公路單車啊，記住你唔好喺公路上邊踩單車啊，淨係可以喺運動項目先可以喺公路嗰度踩單車啊。你唔好以為自己係運動員啊，我話俾即係依家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聽，有啲朋友仔都係啊，突然間嚇叫做喺吐露港。佢踩咗出公路喎、 哦， 真係好誇張， 好危險，好危險， 偶爾都係，偶爾都係嗰啲馬路奇觀嗰啲 page 嗰度睇到， 踩一百噶嘛嗰度，係咪先？ 可能佢踩到一百㗎係嘛？ 咁都唔得噶嘛，唔可以噶嘛，拉得噶嘛，係啊，所以就大家即係車手們，大家留意，我都好中意踩單車嘅，咁啊就唔好違規啦，知唔知啊？嗯， 冇錯啊，咁啊，同大家介紹一下有啲咩好節目，翻翻去港台電視31啦嚇， 好， 咁啊逢星期一嘅晚上咧都有呢個 bang bang 聲樂天派對啊，咁今晚咧。个节目时间咧，今晚7:10啊， 系 今晚咧，请嚟一队本地嘅男子四人乐队，对 Boogie Pay Boys 好特别噶、 嗯、 ，Boogie Pay Boy， 佢系咧香港一队咧玩呢个 Rockabilly 乐嘅曲风嘅乐队啊，即系点样咧？即系50年代怀旧复古嘅曲风。亦都會穿返佢哋嗰啲呢緊身嘅西褲啊梳返個飛機頭啊同大家透過呢個音樂時光倒流返返50年代。 喂好睇喎、啊、呢、這個唔係淨話聽喎都好睇添喎。 好睇啊好睇、啊。 睇服裝啊睇佢哋嘅 set 頭啊佢哋講嘢啲談吐會唔會用返嗰個年代嗰啲詞呢 佢哋個唱腔都會但大家唔好誤會佢哋係唱舊歌喎佢啲歌全部佢哋自己新作㗎、啊、用廣東話唱嘅呢好似貓王咁嘅風格嘅呢、這個、大家今晚留意一下。 你頭先話去返50年代我哋都未出世 即今晚大家一齐睇下好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今晚8点新有一个新节目同大家介绍啊、嗯。香港故事全新一辑《忘忧日常》啊，咁啊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抗疫啊嘛，咁多多少少都有啲抗疫疲劳嘅，即系觉得好攰啊，即系呢几年都攰啦。咁啊，有我哋呢个节目咧就会访问下唔同嘅嘉宾，就睇下佢哋有啲乜嘢咧独，即系一啲独家嘅独。自己的一個方法去忘憂和自我放鬆的方法、 嗯、 今天第一集就請來音樂人葉破他就帶大家用一個音樂 的療愈一個靜觀即係佢方法啦，即係佢透過啲重撥啊，其他啲好特別嘅樂器啊，發出啲聲音去感受下嗰種靜啊， 係、 嗯、發出啲聲音去感受靜喎、啊。咁今晚即係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好，咁啊了解一下先。咁啊去到10点咯、啊， 10点好特別啦，一齊闖天下，天行情歌。今晚有呢長臂猿嘅愛情故事啊，帶、大家去到呢個雲南縣嘅高山森林。咁有隻雌性長臂猿，佢係好想求偶嘅，咁啊，但係嗰啲適合嘅對象咧，離佢好遠好遠嘅。咁啊，音樂家同埋科學家就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同大喇叭安排佢哋一次虛擬嘅相睇，想知道冇錯啦，想知道友情、 啊、 友情人唔係友情緣能唔能夠終成眷屬？今晚10点一齊闖天下，天能成歌啊！ 啊，好嘢喎、啊， 值得反思喎、啊，嗰陣嘢 係啊， 啊虛擬相睇啊， 係長臂猿喎、啊 啊。好啦，唔該曬陳，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澳二澳海面发现浮尸，警方接报到场，尸体已经流起。据了解，初步相信是日前堕海失踪的女警，详情有待确认。警方今早近八点收到有艇户报警，指在二澳海面发现有人在海面浮沉。全运会闭幕礼将在今晚在陕西省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出席，并同广东省和澳门特区领导参加会期交接仪式。林郑月娥昨日在西安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会面，祝贺国家体总成功举办今届全运，又感谢对方支持粤港澳三地共同承办下届全运。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束，票站调查显示社民党以微弱优势领先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双方的总理候选人都声称可以领导下届政府。调查显示社民党取得大约 25.5% 至 25.9% 的选票，联盟党得票率大约 24.5%。 由于两党都未能取得多数议席，获授权组建新政府的一方要争取其他政党支持，预计得票大约 14% 的绿党和得票大约 11% 的自民党都会是拉拢的主要对象。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萧月池说，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寻求变化，希望他出任下届总理。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说，会努力组建一个由联盟党领导的政府，亦认为可能首次要由三个合作伙伴组成联合政府。冰岛国会选举最初点票结果一度显示，国会63个议席中33个席由女性当选，成为首个由女性主导国会的欧洲国家。但外电引述官员说，经过重新点票之后，女性只是取得未过半数的30席，国会内的男性仍然多过女性，不过不排除未来几日需要更多重点。根据国际议会联盟的数据，全球目前只有三个国家，包括卢旺达、古巴和尼加拉瓜的议会女性人数多过男性。至于欧洲，瑞典和芬兰议会中的女性比例分别有47%和46%，未过半数。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4点，升132点，成交金额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7点，升1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84.25元，跌4.45元；腾讯控股458元，跌2.2元。友邦保險86.85元，升3.5元；美團248.8元，升4.2元；阿里巴巴143元，跌3元；中國平安55.5元，升1.25元；中海油8.43元，升3.6元；小米集團21.65元，跌4.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5，日元110.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1，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

九月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月最大的变化就是开了学了。对学生来讲，之前上 Zoom 堂，现在就要回去真实的地方。对家长来讲，变化更大。之前上 Zoom 堂，家长都是一起上，由于同学们年纪小，未必懂得用电脑软件怎样上堂，家长通常都是坐在隔离，所以在这段期间，家长在学业方面应该要进步啦，因为他自己都是在学。开了学之后，另一个分别就是要早点起身。之前在家上堂不用预交通时间，现在就要准时起身和小朋友落街，赶巴士、港铁，自己用私家车接送，或者有校巴服务，无论是哪一种，朝早七点过后交通都有变化，开始塞车啊。七点前出门口和七点后出门口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早几日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差不多七点落楼的时候见到一架校巴送小学生返学。我说有什么那么奇怪，日日都是这样的。他说奇就奇在家长送小朋友上车之后的反应。通常学生上车之后，家长们都不会立刻走，都是会站在校巴旁边，向着玻璃窗前面的仔女不断挥手，甚至做埋鬼脸，或者一些夸张的动作，例如用手势比心心，希望令到小朋友每秒钟的视线都望到自己。校巴开车之后还会追住个校巴，我说有没有那么夸张啊，他说真的，真是追住个校巴，起码追一个红绿灯的距离，期间仍然不断挥手比心心。听到这里你想到些什么呢？父母爱子女之心真是无微不至，妈妈好怕小朋友上了校巴之后会怕会哭，所以不断在他们旁边让他们知道妈妈在这里。但是家长有没有想过，小朋友上了车之后应该要适应校巴里面的环境，那里亦都是他们同其他同学仔建立友情的开始。如果经常都被他们觉得陌生环境就是恐怖，不放心给他们去适应这个新环境，又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或者作为学生，可能他们上了校巴之后都会被一切新奇事物吸引紧，好想同隔离同学仔倾偈，但是由于妈妈仍然在玻璃窗外边，自己都要同妈妈继续打招呼噶，同时间就会失去同隔离同学仔倾偈的机会啦。家长想将自己无限的爱送俾自己小朋友，绝对赞成，非常认同，但是过多的爱可能就会令到小朋友失去自处的能力。我们通常都是用自己角度去爱，但是很少想过其他人用什么角度接受这份爱。不过家长听完这段说话之后应该都是讲回那句，你都没有细路又怎知道那么多啊，这些是爱啊，哈利你怎会明啊。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爱你，我在市中心高呼需要你，你令我心里面狂欢喜，四十个波八个字都烂尾，若我那声若那声我爱你，我在市中心高呼需要你， 心爱你， 快乐到死，长路之中遇到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同阿欧讲下食饭， 好啊，饭要一啖一啖食。李靖教练讲嘅， 如果冇乜餸嘅时候，你会点样食咧？俾碗白饭你， 我有几样嘢捞噶， 捞咩咧？ 腐乳啦， 啊系啊，腐乳啊，我 有一坑好劲嘅腐乳啊， 系咩？ 化腐朽为神奇嘅腐乳啊，稍为半樽啫，唔好多，嗰半樽咧足够你捞饭，同埋咧，我近排引入咗一种咧。哇，人生未食过咁好食嘅花生酱。 哦， 花生酱捞饭系好好食噶，其实真系 好好马拉嘅感觉，系嘛？ 总之好好食啦。啊，仲有花生酱，仲有一样嘢捞饭啊，系乜嘢咧？ 豉油咯，辣椒酱咯。 嗱，呢个咧我系嘥嘅。嗱，头先讲嗰两样都平啲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一样贵嘅 咩啊 ？XO 酱啊？ 松露咯，系啊。 松露啊，松露酱啊。咦，我麻麻地喎， 點解啊？ 有少少漏煤氣嘅味道， 你唔中意食松露嘅本身？ 我 OK 啦，即係少少啊 OK， 但我唔會好好，即係一定哇有松露要衝去食嗰啲咯。 好中意噶松露，係啊，夠 strong 啊嘛。啊，你咁重口，你唔中意松露喎？ 佢就係太特別啦嗰陣味， 太特別係嘛 ？OK， 唔緊要。嗱，呢三樣咧就係小弟嘅撈飯之 選，撈飯之選 有平有貴，任君選擇。 嗱，今日我提供嘅咧就係我喺網上面咧見到一個日式嘅片段啊，咁。咁啊，佢咧就揾一啲平时喺屋企你都会揾到嘅嘢嚟到捞一碗饭，咁我觉得咧几邪恶嘅嗰件事啊，咁啊睇下你加加减减会唔会做齐啦。首先一碗热腾腾嘅饭啦，出烟嘅，咁喺中间咧佢就摆咗一块少少嘅牛油喺度，跟住咧就冚翻埋嗰啲饭，咁啊用嗰饭嘅热力咧去到融化嗰嚿牛油啦，然后咧佢就喺个面嗰度咧加少少豉油一个圈。咁有啲咸味咯，再喺上面咧加咗一半紫菜同一半肉松，将佢捞匀咗啦。咁其实你已经可以谂到个味道，即系有啲紫菜嘅咸啦，肉松嘅咸香啦，跟住有少少牛油同埋豉油嘅味道啦。最后咧，佢就蒸咗一隻咧咸蛋黄摆埋上去，压碎佢，捞匀佢。哇！咁我觉得呢、這、一个。叫做可以话系一个冇餸嘅饭啦，其实都几香口喎。 系啊，不过依家咧香港买啲咸蛋咧，炸啲，炸啲，同我哋细个食嗰啲靓嘅咸蛋咧，有啲分别。 点解咧？你觉得唔够咸定唔够香咧？ 唔系，旧时细个食嗰啲唔系因为咸啊，系个蛋黄好香咯，同埋个黄够大啊。 喂，我发现咧呢个饭点解好咧？因为我哋中秋节啊嘛，食剩啲月饼咧，譬如你嗰个蛋黄你唔知点食咧，其实摆喺呢个饭度都 OK。 我今年中秋冇食过有黄嘅月饼。 哦，你都系食 全部都系奶黄、红豆嗰啲咯，凤梨，哇！但我都好挂住嗰啲。咸蛋黄 传统嗰只 系啊，呢个就是你今日嘅推介捞饭之选。 系啦，我觉得几特别嘅，即系大家如果冇乜餸嘅时候，咁啊可以点样食一碗饭咧？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提议啦。咁另外头先阿欧你话攞腐乳嚟到捞饭咧，咁我都想讲少少，就系我前两日咧就去咗一。一间食斋嘅铺头，一间餐厅啦。咁我身边咧好多食素嘅朋友咧，都一定去过噶啦，即系都算系几出名嘅一间食素嘅铺头。咁佢有一个几signature 嘅意粉咧，就系用腐乳酱嚟到整嘅。咁啊，你平时一啲意粉，你觉得系西式，咁可能系 carbonara 啊，或者一啲忌廉嘅酱啦。咁佢就用嗰个中式嘅做法，就系用一个腐乳酱去到捞呢个意粉。 中式白汁啊， 系啊，冇错啊。咁食落去，我觉得有趣。因为佢我中意佢就系个质地，因为佢都有做到嗰个黏黏地嘅 texture 嘅， 同埋啲意粉又煮得好， 即系佢都会挂晒上去个意粉度嘅汁。咁但系你话个味道，即系你接唔接受到咧？咁就系即系各人嘅口味啦。 中意食就好中意食咯，唔中意食就争啲咯。 几有趣啊！ 中意啊，系啊，去试试佢先。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之前咧我都有讲过咧，我都几中意收藏一啲小摆设啦，即系特别去旅游嘅时候咧，就会买一啲唔同嘅摆设翻屋企咧，就留个纪念嘅。咁、每个人都有一啲唔同嘅习惯啦。咁譬如有啲人可能中意收藏嗰啲咧系细细件嘅，譬如我哋都有个同事中意收藏磁石贴啦，有啲同事中意收藏襟章啦或者邮票啦。咁、我就中意咧买啲小摆设咧，系代表到某一个国家或者系旅游地方嘅啲特色啦。咁、但系咧慢慢储下储下嘅时候咧，就开始发觉咧屋企嘅嗰个摆设柜咧，啲位置有啲紧绌啦。即系简单 嚟讲，即系游客嘅纪念品 手信，我都好中意噶。我去俄罗斯买咗一个套娃咧，一个笠住一个，一个笠住一个，笠住一个，好靓。 即系再简单讲，就系呃游客嘢，即系嗰啲 都系嘅。 可以咁讲， 我都几中计嘅。而且因为咧，通常我知道有好多人咧去到嗰啲旅游景点咧，有好多旅游嘅产品系唔会买嘅，例如系嗰个景点嘅嗰、那个即系实质嘅模型啦，或者系嗰个景点印晒字啊，边年边月边日啊，或者影咗张相入去嗰啲嘢咧。我系好中意买呢一类咁嘅嘢翻屋企嘅，咁所以咧占嘅地方会比较大啦。咁而且咧，你通常去完旅行之后咧，你都有个感觉就系、我好想咧将嗰个摆设摆喺啲当眼处，咁好似觉得咧去完旅行翻嚟咧仲会记得，即系 好开心嘅回忆， 系啦嗰啲回忆啦。 咦，咁你有冇买长城嗰啲模型啊？可以围住咧佢个天花板围好多个圈都得噶。 嗰个咧嗱，我好细个嘅时候就搭足过长城啦，咁我嗰阵时咧就未有零用钱可以消费到呢一类型嘅嘢，咁、所以嗰阵时又冇买，但我想话咧，我最近发现咗咧有一个嘅旅游地点纪念品，又或者话有一种有一个系列嘅纪念品咧，呢样嘢系几适合我呢一类咁样嘅人嘅。嗱，头先咪讲紧啲实景嘅模型嘅，咁你细极嘅话都系一个立体或者三尖八角，又唔可以搭得高啊，又唔系咁容易收藏啦。就算你收藏呢一啲咁样嘅嘢咧，特别系搬屋嘅时候，你哋就应该明啦，要搵嗰啲泡泡纸包住啦，又跟住阵间冚崩只角啊，又冚裂个屋顶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咧。而家呢一个新发明咧，我觉得系几好嘅，叫做接叠式嘅实体模型。嗱，你哋中意砌模型嘅人有冇听过咩叫做接叠式嘅模型啊？ 系咪嗰啲 pop up 书类近嗰啲 friend 啊？ 嗱 ，pop up 书就系打开，然之后捏，咁样就即系散开，好似纸咁样啦。佢呢一个接叠模型咧就唔系嘅，你个感觉咧有少少似咧，你系戳一戳之后咧，嗰、那个模型咧明明系立体，即系三尖八角咁样啦。佢就可以变成一个好似平面嘅盒仔咁样，好简单嘅啫。嗱，我俾我隔篱呢位拍档望一望我讲紧嘅呢一个所谓折叠式嘅模型系点样。就系咧，嗱，佢本身系一个系一个 唔系啊，好多都嘢讲嘅。我个脑入边咧， 真系冇办法 run 到系咩嚟。 系啊，我唔识形容啊。嗱，其实我个脑入边都似中哥头先讲嗰啲 pop up 书入边嗰啲咯，有少少似。系啊。有少少似啊 ，Bobby。 嗱，因为 pop up 书咧，嗱、我自己买嘅 pop up 书咧，通常咧就系左右两边散开，然之后变成一个立体嘅。我今次讲呢一个咧系上下嘅，佢纯粹系本身一个好高身嘅嘢，无论佢几三尖八角都好啦吓。嗱、我头先睇嗰个就比较平面啲，冇咁三尖八角。 你又形容一下，你都睇咗啊 ，Kitty 啊。系我啱啱睇咗啦。嗱，啱嘅林慧讲嘅咧，头先就系如果 pop up 书咧，就系你左右掀开啦嘛，咁啊，即系其实佢咧系左右咁样合埋咗啦。而家阿 Bobby 俾我。睇嗰个咧，其实就系你当有一个压力咧压扁咗嗰个嘅模型，咁、你咧就要用少少力咧发翻开佢。 系啦，佢靠戳嗰一下 嘅。你戳一戳佢咧，佢就向上升嘅，就唔系向左右拉开嘅。系、啦，即系佢嗰个。 要玩具多啲，唔可以讲模型。 三个人讲完，我都唔知佢哋讲乜。 三个咧就睇入去睇相，嗰三个咧就睇个相。 你哋入嚟睇一睇嗱，我。真系我都唔系好形容得到系点样噶，好老实。嗱，小白讲得啱，我都系平时都系讲，但我唔系好理解到点样透过大点哥讲出嚟。好啦，要交俾我哋台主中哥啦吓。 系啊， 嗱，你先睇 一 先。 我俾中哥睇一睇我讲紧呢一个所谓嘅折叠式景点模型系乜嘢咧？ 好简单啫，你话一嚿嘢坐一坐。弹咗出嚟立体嘅咪得 咯？哦，我头先咪咁讲咯。 但系咧，我想话佢因为咧，佢唔系净系上下嘅，即系唔系由上至下。其实佢四边四边咧都可以收翻入去嘅，即系佢最屘系可以变翻一个长方形嘅盒仔咁样。咁但系佢嘅四边四面同埋佢个上高咧都系可以发展嘅。即系总之你一戳，无论你戳左戳右戳上戳下咧，佢都会突翻出嚟变咗个景点。 即系可能你靠啲空气或者个力咧，去到即系将佢收。 埋咗嘅嘢翻出嚟。 原理好簡單，佢應該係紙做嘅，我估佢應該係紙， 唔係紙做， 唔係紙嚟， 木做嘅， 木 頭做嘅。 其實佢好簡單嘅，即係等於譬如佢整一棟，譬如佢整一個叫做維港景色咁樣睇下，咁佢先有笪地啦，或者個海港啦，咁佢一個海港嘅地基，一個模型，咁斷估都可能當佢四四方方咁計下，咁其實佢就將維港上邊嗰啲樓全部咧。就將佢可以撳曬落去呢、這個呢一嚿四方木裏邊， 即係扁咗， 扁咗，咁咪一嚿四方木咯。咁、到你想睇，我想睇個維港景色，咁你一褪咧， 係啦，就拉翻高佢， 啲大廈就會喺下邊通，全部升翻曬上嚟，你就見到一個立體嘅維港。 有冇顏色㗎？定係得 有顏色嘅。 係啦，但其實咧呢一、這個咧，我覺得係幾慳位嘅一個裝置嚟。嗱，如果好似我呢啲人咧，好中意買， 但 係唔係你可以撳扁佢㗎嘛？即係你如果要收藏，或者如果你要收埋啦，或者你要喺個旅遊景點帶翻屋企。嘅时候你咪成个揿扁佢咯， 但系揿扁就即系你睇唔到咩噶啦嘛，可能揿木头咁样，但系佢褪翻晒所有佢预先整咗嘅一啲地方名胜出嚟嘅话咧。咁就幾靚嘅， 係啦。其實佢咧，我第一眼望落去咧，我覺得佢有少少似人哋啲盆景嗰啲側邊嗰啲屋仔，因為嗰啲顏色又係嗰啲啡啡地啊、舊舊地，有少少咁樣嘅懷舊 feel 嘅顏色嚟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啊，呢、這個其實都綜合咗係嗱，其實佢個雕刻藝術都幾難啦，因為你要雕翻曬人哋啲咁嘅窗啊、屋頂啊嗰啲紋啊出嚟啦。咁然後佢合埋嘅時候咧，佢又係砌成咗一個好似木紋咁樣嘅盒仔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啊，這個都幾得意。同埋咧，佢戳嗰一下咧，你好輕鬆見到錯啦，但系咧，如果佢真真正要收埋嘅时候咧，你要揿翻， 你要揿翻佢。 我谂佢啲木嗰啲榫位咧都要夹一夹，因为佢始终好细致嘅，啲细细粒嘅嘢都要揿翻平佢啦。咁呢个我近来发现一个几得意嘅一个小装置嚟嘅。 呢啲应该有寿命噶，即系好似嗰啲烫门咁样咧， 玩几下就 佢嘅寿命系可以拉一千次咁样。咁我谂呢个咧，可能佢十次到咧，你就揿翻埋， 跟住你就要再去过呢个地方咯。 系啊，几有趣。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